年10月31号星期二，今日呢就是星期二的农历9月17来的6点09分的早上，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大家早晨，我是 Vicky， 今日一起准备起身翻工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觉得自己好似成日都将我哋嘅日子过得又充实又匆忙咁样呢？每一日都系跑啊跑啊跑，追啊追啊追，赶啊赶啊赶，好似咧去到某一啲岁数嘅时候，硬系咧会有一啲目标咧啊要做到咁样。好似几多岁就要开始学入大学，几多岁呢就要出嚟搵份好工，到几多岁呢又要结婚之后到生小朋友。好似有好多目标好似喺度要赶住去做咁样。但係其实我哋可以慢落嚟㗎喎。有阵时慢落嚟咁样慢返啲都係唔紧要嘅，冇所谓嘅。只要你自己知道方向正確，咁就唔需要急啦。再讲啊，就算呢达成唔到我哋预期嘅结果，咁又点呢？相信过程都会系开心嘅，过程都系有所得着，你享受嘅，咁就足够啦。无论成功定系失败，当中所有你学得到的嘢，睇得到的风景，都是无可取替。所以与其要咁急咁赶，不如我哋今日学习一下慢翻落嚟啊！食嘢食慢啲，放工之后放慢脚步，好好感受我哋嘅一呼一吸。 梳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 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预测线。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去到29度，会吹和缓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的。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会比较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系属于低至中，3到5嘅。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七彩缤纷嘅颜色咧？嗱，喺荃湾西海滨嗰边嘅栏杆，咦，有一啲七彩缤纷嘅装置。是咩嚟嘅呢？原来呢，有老人综合服务中心同埋一啲本地嘅文创单位呢，佢哋有一个合作嘅计划。呢个计划就係喺荃湾西海滨嗰边呢，就有一个针织嘅装置。之前呢其实都有在尖沙咀啊，都有曾经见过这些装置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呢？但是今次这个装置呢，他们就说了，咦，因为荃湾以前呢就是纺织业的黄金地点，所以他们呢就很想拿了这个昔日历史的概念，设计一系列的活动展示在栏杆上面。而当中就召集了100位的长者义工，又有大朋友小朋友，希望可以织出一些作品，散播幸福的讯息，亦都希望为社区带来一些温暖，宣扬这个跨代共融的。今次这个针织装置艺术是得到荃湾公园的同意，是长达500米，横跨52格栏杆的。在11月3号，即是过多几天就会正式展出的，会为期个多月的。大家就会可能在想，啊，那些线啊，针织的东西啊，放在街边落雨啊，那怎样呢？会不会揼湿啊？会不会霉的？会不会烂的？咁佢哋就解释啦，佢哋今次计划所用嘅线材咧，都系非坊间认知嘅纯羊毛，而系一啲棉以及系牛奶纤维嘅混纺织嘅材料嚟嘅。佢就话牛奶纤维咧系有一定嘅防菌啦、防臭啦，仲可以导湿性添。所以咧，佢就话卫生嘅，而一众嘅义工咧，亦都会定时定候咁样去到场地去维修，确保咧可以用最靓靓嘅状态展示俾大家睇。既然坊间有咁多咁有心嘅人士去为大家制造传递幸福嘅感觉，大家11月3号之后都可以去睇下啦。

就是有些人会落生白米。生的白米原来是有不错的吸湿效果的。只要放少少落个盐鹌里面，咁就可以帮助咁样去吸湿。咁除咗三百米之外，你又有冇谂过有其他嘅方法咧？原来干嘅香菜叶，即系一啲嘅香草，风干咗嘅香菜叶都可以帮助食盐嚟到去防潮噶、哦。只需要将那些干的香草在这个盐罐底部放四分一左右啦，那就可以令到食盐防潮的啦，而且还可以令到盐有香草的味道。除了香草之外，丁香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它是属于一些的调味料来的。原来香丁咧都系可以放落去嘅，都系可以防潮嘅。而呢一样嘢，我系万万都估唔到嘅。原来梳打饼干都可以嘅，不过梳打饼干佢嘅吸湿能力咧就冇咁好嘅，吸湿能力咧都系比较短。咁所以如果你将梳打饼干放落去谂住去吸湿嘅话咧，得冇问题。但是十至十五日之后，你就好换咗块饼干佢啦。如果唔系咧，都系会防，都系会潮湿嘅。试下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去防下潮啊！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大战始终都会结束，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 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神似星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是话陈忠泽嘅。如果我是超人。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按计划今日会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系统各搜救力量完成集结，做好迎接航天员嘅准备。回收任务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的模式，各搜救力量针对跨昼夜飞行和复杂地形气候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当中包括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处置车、医监医保车等接近100部车辆。神十六飞船早前和太空站组合体分离后，航天员用高清相机完成以地球为背景的太空站组合体全体图像拍摄。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30000公顷土地划分为四大区域，政府计划2027年或之前为区内所有主要发展项目启动收地程序，预计北都在未来5至10年渐见初形。被问到项目横跨20年会否走样，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政府对此有庄严承诺，至于是否可以维持两年前提出的2000公顷湿地和海岸生态保育系统，凌汉豪回应说保育是重质，希望外界不要拘泥面积几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国家遭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后，不可能同意停止针对哈马斯的敌对行动。正如美国当年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和911恐袭后亦不会同意停火一样。他形容外界呼吁停火等于呼吁以色列向哈马斯和恐怖主义投降，以色列正为未来而战，在文明和野蛮力量之间划清界线。内塔尼亚胡又说政府继续致力让所有人质回家，同时强调根据内阁和军方评估，地面行动虽然可创造解救人质的可能性，但是不能百分百保证，因为除非哈马斯面对压力，否则不会主动释放人质。另外，以军表示已经在一次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夜间地面行动中救出一名一度被哈马斯俘虏为人质的女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油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联系 香港， 香港95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95。 Hi， 我是伍嘉年。70年代加入电台，见证住香港的发展。在这里我祝香港电台业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继续奏出黄金的旋律，谱出时代的乐章。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玩音乐咧，唔好净系挂住睇谱，唔好净系跟人哋嘅嘢，你要都要学下音乐背后嗰啲 chord 啊、和弦啊呢啲咁嘅嘢，从中你学到一个 chord， 听到嗰个 chord 嗰个颜色感觉，然之后你就从嗰度就开始即兴咯。咁呢啲就系即兴嘅行嘅第一步啦。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你探索一下音乐世界嘅无限可能。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咁啊24度嘅气温早上，除咗有 Vicky 都翻咗嚟晨光之外啦，咁当然啊，小白白元豪都翻咗嚟啦，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见下面嘅。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咁啊之前咧就疫情啦，咁啊疫情关系咧，咁啊多咗一个咧字叫做在家工作。 系 咁啊，在家工作咧，咁啊对好多人嚟讲咧系有好有唔好啊吓。 嗯， 即系譬如有啲如果有小朋友或者长者要照顾嘅，咁你觉得？可能在家工作对你嚟讲咧，某程度上方便咗， 系 系啦，咁可以释放多一个嘅，即系自己嗰个空间同埋人力物力咧，去到睇，即系睇住屋企啊吓。 嗯， 好啦，咁但系在家工作咧，由呢一个常态，去到变成而家咧，有啲公司咧都已经系会继续 keep 住在家工作啦。 系， 咁但系佢哋嘅套路咧，原来已经改变咗啦。 嗯，系点咧？ 所以改变咗系点啦？先睇下外国方面嘅例子。嗱，外国嗰方面咧，其实佢哋都系仍然有啲系在家工作噶吓。咁、 嗯、 不过要大前提咧，就先讲咗咧，就系、是、喺外国咧，由于嗰个地理环境同香港咧系都几不一样嘅、 嗯。 因为香港咧就比较上即系真系细，一个城市真系细。咁而且咧，我哋嘅交通嘅路程咧，其实好多时即系讲紧都好快脆就已经去到你工作嘅地点。 嗯。 咁但系外国咧就比较上广阔啲啦吓。好啦，咁但系呢一个咧都唔系重点，个重点咧就系、是、原来喺外国方面咧，佢哋有啲公司都已经咧就系、是、除咗系越嚟越唔想啲员工在家工作之外咧，如果啲员工都仲系想在家工作嘅话咧，个套路已经唔同咗啦。 嗯。 咁佢咧可以咧就系、是、领取同一样嘅薪金。但系佢嗰个叫福利咧，原来已经大打折扣。 哦，即系少咗。 系啊，少咗噶啦。 以前咧就假设就系一年咧可以睇一次牙嘅咁样免费，而家咧就冇啦，冇咗啦。 或者一啲譬如有关于膳食嘅津贴啊，各样嘢咧又亦都会即系 cut 咗啦咁样。咁而家啲外国人咧就开始就要谂下啦，佢哋到底选择在家工作？而去冇咗嗰啲 benefit 啦，冇咗嗰啲額外福利好啊，定還是真係全部翻翻曬公司去到翻工好啦咁樣？ 都幾難決定喎、 啊， 係咪啊？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就中意翻工嘅，因为翻工嗰个气氛会好啲啦。咁第一，当然如果你话电台嘅，咁我几。除了是一些后期制作之外啦，咁你如果有电脑 都做到嘅，咁但其实大部分嘅嘢咧都要喺电台嗰度做嘅。 嗯， 如果唔系咧就即系 冇咁样嘅设备， 冇咁理想啦，系、啦，我觉得会冇咁理想嘅。咁同埋咧喺屋企，即系如果我自己屋企冇小朋友嘅话啦，咁屋企好多时，譬如 set up 一个 studio 都得嘅，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咧。在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很多东西是不得的。即是小朋友吵啊或者你要照顾小朋友啊甚至乎如果你要讲个电话正正经经的譬如人家那些找你找你做事但是你个仔不断在隔离在吵啊叫嚣啊这样。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喺工作嘅地方先至工作，然後喺休息嘅地方就休息咧，對我嚟講咧係會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屋企我完全冇小朋友嘅，我一個人住嘅啫咁樣，咁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 嗯， 係啦，即係我冇嘢要照顧嘅，我屋企我仲可以再加工作嘅，係啦，再加工作嘅，最阻礙嘅都係自己心魔嘅啫，即係零食啊或者你。话你自己做紧嘢，但系其实睇紧片啊， 或者瞓紧觉啊， 系啦系啦，玩紧啊咁样，咁呢啲系心魔嚟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个人住，我就觉得我可能会选择唔要嗰啲 benefit， 我都会留喺屋企，即系当 project 咁俾翻公司，然后受薪嘅，咁我觉得 OK。如果有小朋友咧，我就会觉得系要翻工系会好啲啦。 嗯，如果比着我啊吓，我咧就会觉得我会宁愿留喺屋企嘅。 吓。 系啦，虽然有阵时咧，你都会觉得啊，喺屋企做嘢好似系冇咁集中啊，冇咁专心，有好多嘢可能会影响你分心咁样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会喺度谂啊，唔使特登早起身少少，要着套衫出去咁样。咁我觉得喺屋企好似嗰个自己拿捏嘅时间仲好添。 喺屋企好易蹲懒个人嘅。 咁都要睇下每個人嘅性格嘅，我都會係如果我要做嘢，一定會起身做嘢嗰啲嚟嘅，係啦。咁所以你話偷懶啊，睇下點樣安排時間咯，反而係，但係你就會容易即係譬如假設前一晚可能做嘢做到好夜，咁我又唔需要特登係翻九點喎。咁我可能係俾自己唔使七點八點起身咁樣，咁我可能去到瞓到最後一刻先起身做嘢，九點開始做嘢，咁、我覺得啊呢、這個可以彈性咁樣去處理，咁、就最好啦。 係咯，咁最希望就唔好咧就因為呢啲嘅習慣蹲懶咗個人，懶咧就成為咗個習慣嘅話咧，就好難翻轉頭。 係啊， 係啊，即係你勤力開嘅話咧，咁你係明啦。你要我可能譬如我而家我哋都翻六點啦，咁翻六點嘅時候咧，你叫我譬如四點幾起身，我而家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段長嘅時間，我已經 唔使咁早起身啦。 係啦，咁就搞唔掂啦。 係啊，所以係習慣嚟嘅。 係啦，習慣 同埋堅持咯。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如果都係諗下，如果呢個工作模式自己有冇得？稍微调整一下咧，咁样。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咁啊，六点四十二分先睇睇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日间咧系干燥嘅。咁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同埋都系干燥。而家咧24度，相对湿度75%。咁啊，之前嘅时间咧就杭州亚运啦，咁啊亦都即系圆满结束啦。好啦，咁杭州亚运咧，咁大家都会见到就系会有嗰啲1、2、3嘅1、2、3名咧，去到就系金银铜奖咁样。有冇谂过，其实金银铜奖大家嘅心情系会有啲咩起伏同埋改变呢？原来根据翻一啲嘅调查咧，就话到啦。运动员咧，譬如喺个一啲大型嘅运动会上面嘅情绪分析，发现铜牌系比银牌咧系嚟得更加多正面嘅情绪嘅、哦。嗱，金牌梗系最开心啦，咁你金牌咁、哦、第一，咁啊冇得讲噶啦，一定系最开心嗰个噶啦。原来银牌咧就会产生咗一种特殊叫做反事实思维。其实即系话，佢哋对于若果自己再努力一啲，可能咧就唔会错过事物而感觉得到后悔。嗱，相对嚟咁讲，嗰啲得到第三嘅选手咧，就叫做比下有余，因为佢哋可能喺一啲嘅铜牌战，啊赢咗，原本咧可能得个殿军系冇牌噶，咁但系佢而家都有个铜牌，所以咧亦都会觉得好欣慰，从而觉得好开心啦。好啦，咁原来咧。 金牌和銅牌的得主的表現呢，在這些叫做正面或者正能量分析裡面表現是最好的，看上來就越開心。得到銀牌的選手呢就不是了，是因為他們真的覺得呢，我真的差一點點，為什麼我不做好他呢，這樣。咁啊，再嚟咧，去到其中一個咧就2016年啊嘅奧運會運動員咧就做一啲嘅研究，亦都發現啊，原來銀牌同埋銅牌得主嘅表現嘅快樂嘅程度咧，其實咧原來都係微乎其微，即係其實佢哋實力咧係真係差唔多嘅啫，但係對於得到嗰個嘅名次咧，個感覺咧就差好遠啦。好啦，咁啊，亚运亦都完结咗啦。或者你自己一啲嘅校运会嗰度，唔知又会唔会可以有机会感受得到呢啲金银铜牌嗰个走势？银牌系咪真系一定唔开心呢？我又觉得都唔系嘅。咁啊，都系好视乎自己嗰个嘅心情，到底系点样去到拿捏。如果你觉得唔系喎，银牌我都仲系比铜牌好、啊，识得咁谂嘅话，你嘅快乐指数都一样会高好多噶。早上6:45，出边继续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按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撑得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才得自由，就怪我太多温柔，太多的承受，但愿放弃还是别放弃，就有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在过后过后别回首，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在今日总要预测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用半生追问能否。 一首作品《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佢系 Jenny 凌行李行艺。24度嘅气温啊，咪用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十月最后一个星期二都系会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Hello， 早晨 ，Vicky。 好啦，知道咗紫砂壶就系唔可以就咁随便乜茶都攞嚟冲啦。除此之外咧，好想了解一样茶款嘅，经常都听到人讲就系石兰茶。其实石兰茶系咩茶叶嚟嘅咧？有冇话系属于边一种红茶、白茶、黑茶系咩嚟嘅咧？ 通常一讲起石兰茶咧，大家就谂起乜嘢咧？ 奶茶、 奶茶同埋柠檬茶。 系 系啊，其实香港咧系饮好多石兰红茶噶。咁咧本身咧石兰咧其实就系、个地方，因为叫石兰国。所以咧，佢出嚟嘅紅茶就叫石蘭紅茶啦。但係其實石蘭國已經咧轉咗做斯里蘭卡啦個名。咁、但係由於石蘭紅茶實在太有名咧，就算個地方變咗做斯里蘭卡之後咧，佢出口嘅茶好多時候咧都仲係叫佢做石蘭紅茶嘅。 可能因為石紅茶三個字，斯里蘭卡茶咧比較長啲， 太累贅啦。係 啊，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佢係屬於紅茶嘅一種嚟㗎 啦 喎。 係啦，咁主要咧係製作紅茶為主嘅。咁咧你見咧香港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好多時候飲嘅港式奶茶啦、檸檬茶啦，都會用到石蘭紅茶，甚至乎咧仲要用唔同 grading 嘅石蘭紅茶噶。咁 有冇話分邊有幾多種噶級別？ 譬如我哋有分粗茶、幼茶同埋中粗茶啦。其實佢唔同嘅呢啲級咧，粗幼度咧，會令到個茶有唔同嘅基調噶。咁譬如咧我哋去學做奶茶嗰啲地方咧，佢都唔話俾你聽佢個 proportion。秘密 的 recipe 嚟噶，每一間茶餐廳都不一樣噶，就要睇翻嗰個水吧師傅咧點樣去溝佢嗰個茶底啦。咁譬如粗茶就會香啲啦，中粗茶咧香得嚟咧又會帶顏色會深啲啦，同埋個味道會濃郁啲。咁幼茶咧就主要咧係個味道同顏色嘅。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譬如檸檬茶甚至奶茶係因為用石蘭茶啦嚟到去沖出嚟，成日都話有嗰種澀澀嘅味，係咪就係嚟自石紅茶嘅咧？ 嗱，呢一個咧，我就同個水吧師傅有傾過。你飲奶茶加唔加糖噶？ 奶茶唔加。 係啦，佢就係話，其實咧飲奶茶咧係一定要加糖噶。 吓，系咩？我一直都唔 加 噶， 我自己都唔中意加，因为好多人唔中意饮甜嘢啊嘛。 系啊， 佢就系话，就算半包都好，你都要加少少糖。 点解咧？ 就系因为本身红茶咧，佢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涩噶嘛。系啦，咁个糖咧系会提升咗成个鲜味，即系成个杯茶嘅灵魂系会加强咗嘅。 哦，所以大家如果下次饮奶茶，想饮到个茶嘅真正嘅味道嘅鲜味，就要加啲啲糖， 都要加少少糖去调翻。 吊 翻味啦，咁因為咧做奶茶咧，做一杯奶茶咧，由開始到完咧，都差唔多成廿幾分鐘嘅。咁你要煲個茶啦，仲要再浸個茶底啦，又要撞茶啦。咁當然每個師傅咧做嘅方法有啲唔同嘅，佢個時間長短啦，除咗佢個茶個溝嘅比例啦，佢撞嘅方法同次數咧，真係個個師傅咧，我睇見過咁多個咧，都係唔同手法嘅。 咁所以每一個師傅沖嘅手法係點樣咧，都係佢嘅秘密嚟嘅， 系啦，佢自己嘅方法啦。咁但系咧，其实奶茶咧，香港咧系都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啊。而一开始咧，就系因为英国人咧，佢中意饮奶茶，因为之前有讲过啦，系啦，啲器具咧，如果你加茶咧。就好易裂啊嘛，嗰啲舊式嘅瓷唔係咁好咁靚仔啦，咁就要加奶落去飲。咁所以英國人咧就令到香港人開始飲奶茶，但係最初嘅奶茶咧係用大吉嶺紅茶嘅。 哦，即係唔係用石蘭紅茶？ 唔係用石蘭紅茶噶。咁大吉嶺紅茶咧，亦都有叫做茶中香檳嘅美譽，就係佢咧嗰個一個好特殊嘅香氣，同埋佢有啲春澤嘅紅茶咧係金黃色香檳咁樣嘅色嘅。 咁點解之後冇用嘅？ 因為太貴啦。 哦，咁大吉嶺茶係邊度嚟嘅咧？ 喺印度大吉嶺。 哦，大吉嶺。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仲要用新鮮嘅牛奶去沖咧，咁所以以前嘅紅茶咧。最初期咧喺英國人飲用咧係比較高檔高級嘢嚟㗎，咁、就唔係大家喺茶餐廳咧飲到嘅茶咯。 哦，明白。所以其實原來以前就唔係用石蘭紅茶嘅，係用嚟自印度嘅大吉嶺茶葉嘅。 係啦，咁到後來咧就開始用廣西嘅紅茶啦，咁再後來咧又用石蘭嘅紅茶啦，咁同埋一開始咧大家有冇飲過沙煲奶茶？ 沙煲鵪鶉我就聽 過。 我最近咧去澳門咧，都仲有一檔咧係真係聲稱用翻傳統嘅沙煲咧去煲奶茶噶。 聽人哋咧講嘅就係用個啡色嗰啲煲喺個車仔檔咁樣嗰啲啊。 呢啲咧好似煲藥嗰種樣嘅沙煲啊。 哦，沙煲。 係啊， 冇見過喎、 啊。而家喺茶餐廳都係用嗰啲不鏽鋼梯壺嘅啫嘛。 係係啊。 但係以前咧係用沙煲去做啦。 好似煲湯咁。 係去煲湯咁樣啦。咁其實但係就真係而家真係好越嚟越少啦呢一種。 咁、有冇話用沙煲煲嘅時候會唔會係特別啲嘅呢個味？ 沙煲咧，佢其實都會令到佢嗰個味道係更加好。梯壺佢就對個茶冇乜改變咯。 嗯。 但係就方便咯。知唔知點解奶茶叫絲襪奶茶？ 因為佢嗰對絲襪攞嚟沖茶葉。 如果真係揾絲襪去沖就死啦，勁多化學物質，飲完都唔知點食。係啦，其實咧，因為佢本身有個布袋噶嘛，咁、你本身係白色嘅袋，但係咧你撞茶啦，用得多啦，個茶會慢慢變咗絲襪色。 係 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你飲落去嗰下咧，應該好似絲襪咁滑嘅、 哦， 就唔係真係用絲襪嚟沖噶。其實咧，原本咧奶茶都係有一個。見證到香港一路改變的一個飲料嚟嘅、因為咧喺五六十年代啦，其實香港咧佢突然之間人口咧飆升啊，係啦，咁變咗咧政府咧要處理突然之間好多嘅一個飲食嘅需求啦，就先至開始多咗好多街邊嗰啲檔口嘅茶檔啊，咁大家真係喺嗰度食早餐啊，飲奶茶咖啡啊，跟住開始五六十年代就冰室出現啦，跟住到茶餐廳出現啦，七十年代就快餐店啦，到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全香港唔同嘅地方都有奶茶呢一樣嘢啦， 突然之間覺得。奶茶好犀利喎，佢見證住大家成長。 其實佢係一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項目嚟添嘅，即係證明咧佢係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技藝嚟㗎。 假設我知道咗就係、用奶啦，用紅茶嚟到沖啦。喺街邊咧，其實好少話係買得到呢一個石蘭紅茶，係咪有啲特定嘅地方先買得到嘅咧？其實 因為佢哋茶餐廳咧就真係係攞批發一罐罐咁樣去沖嘅。而家香港坊間咧都有一啲係奶茶嘅 workshop， 咁、我之前都有玩過咧，係可以喺嗰啲地方都會買到嘅。咁甚至乎有啲家用奶茶套裝咧，有個電磁爐啦，加個梯壺啦，有個特別之處咧，你個梯壺咧，佢嗰個蓋係調轉用嘅。 喂，點解咧？ 你估下點解？ 攞好難，見 到呢個蓋， 好難攞喎、啊。 正常喺上面噶嘛，但係佢會將佢咧拆咗粒螺絲，將佢裝喺個蓋嘅底，咁就變咗咧佢個蓋係反轉咗咁用 嘅、哦。哦，即係其實嗰粒的咧就唔係向下嘅， 係啦，個粒的都係向上嘅。但係佢嗰個蓋咧 就變咗個弧形咁樣， 就掉翻轉啦，係啦，咁佢上面就係比較尖啲嗰 part 啦。 點解要咁樣做呢？密實啲啊！ 嗱，呢個咧，我去參加整奶茶 workshop 嘅時候咧，佢話佢做咗咁多年咧，係得一個人答得啱。 點解啊？點解要咁樣做啊？ 我一開始都估唔到啊！ 我真係唔知喎、啊，好難喎、 啊。係啦，就係咧，因為咧，佢平日我哋咪要有個布袋嘅，咁你其實嗰個蓋咧係尖噶嘛，咁你好易刮爛個布袋。所以咧，佢就特登將個蓋調轉咗，上面滑嗰面向下，咁就變咗咧，佢掛住個布袋嘅時候咧，咁個布袋就冇咁容易爛咯。 哦，呢啲係民間智慧， 呢啲都係港式智慧啊，真係 大家先諗到出嚟嘅嘢。 係啊， 咁係咪而家個師傅都係咁樣沖嘅咧？ 我呢個係我哋嗰個師傅咁教咯。 你知唔知道其實而家多唔多人入行沖奶茶咧？ 其實咧呢一個都係我又唔可以話唏噓嘅，但係咧佢哋譬如教我整奶茶嘅師傅咧，佢話佢以前咧都做咗起碼兩三年啦，先至做一個師傅仔。但係而家咧，由於咧其實係越嚟越少人入飲食行業啦，可能做兩個禮拜咧。就已經變咗師傅仔啦，係、啊，咁所以咧佢都話，已經外面啲奶茶咧已經冇以前咁好飲啦，即係佢都話，點解有啲奶茶會有油脂面呢？即係好似係撞得唔好啦，佢嗰個可能撞茶嘅時候，咁技術性都會令到佢嗰杯奶茶係 唔到位咯。 嗯，有心嘅人就会入行噶啦，可能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听众咧。我等其中一个听众话俾我知，佢听完我哋呢一集之后，佢就决心要入行。接手冲奶茶， 首先参加个奶茶比赛先， 啊、 真系有噶，有冠军噶，每年都 系咩？原来香港有奶茶， 香港有金茶王比赛，奶茶冲奶茶比赛系啦。咁、譬如比赛系二十分钟嘅，咁啊、去冲一杯奶茶啦。但系我嗰个师傅佢教我个方法咧，用二十五分钟去冲嘅， 参加唔到啦， 参加唔到啦， 超时啊， 超时啊，搞唔掂啊。但系佢话咁样先系最好饮。 好啦，唔紧要，每个人口味都唔同嘅，可能楼下间茶餐厅，因为由细饮到大，所以嗰杯奶茶，就算可能我哋睇起上嚟有少少油脂都好，但可能都系啱自己口味咧。 我哋即刻去食翻个蛋挞先。 好啊，好啊。 好啦，出面24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8嘅早上，24度啊，咁啊，相对湿度72%，咁啊，而家7:09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啦。 系，早晨，早晨。 系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 Didi 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喺呢个叫做天气都唔错嘅情况底下，照道理都应该系几好。 好有道理啊，你讲得 系嘛？ 暂时都 OK。 系啦，系啦。 咁啊，都系啦，行驶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咧，理工对。出个弯位车多啦，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新界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另外都有啲水管急修咧，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啦。喺秀茂坪道噶，咁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快线封咗啦。咁另外牛头角嘅安德道啦，咁就安德道去翻安善道方向。近住明爱牛头角社区中心，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就系、是、咁。 嗯，几好啊，正正常常， 正正常常 系啦，快快捷捷咁样。 有时有少少嘅阻塞咧都可以嘅， 系啦，少少就系啦，或者有啲，真系唔好讲啦嗰啲， 不过咁早嚟讲咧，就算系有少少阻塞咧，都唔会话影响好大嘅，系晏啲啦，翻工翻学时间啦，繁忙时间就真系非常之繁忙啦。 系啦，咁大家都多多忍让啦吓，朝头早嘅时候，唔好咁心浮气躁啦，揸车。 朝早我哋咁提噶啦，大家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小白就成日都叫人哋小心忍让啊，因为你揸车你更加肉紧啊。 系啊，特别系嗰啲咧，小路出大路啊，咁、 嗯、 有阵时有啲叫做唔知系咪不明文规定咧，就话好啦，我让咗架车，然后我就出，跟住再俾第二条线嘅第二架车，即系好似梅花间竹咁样去到入线嘅、 嗯。 有阵时啲驾驶者都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嗱、这、呢个咧系不明文规定嚟嘅，咁、 嗯、 但系叫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咁不明文规定地咁顺利一人一个咁样去到入线呢？其实又未必噶吓， 梗系啦，好有规矩喎、啊，你讲得 系啊，呢个好有规矩， 系都唔肯让，又系、啊、所以搞到好多意外，就系因为你唔让，我唔让，大家嘣咁样咯。 系啦、 啊，反而咧，我觉得唔系当中让唔让啊，唔系小路出大路啊，系、有一啲咧，譬如喺大路，佢唔想俾小路嗰架出嚟，佢、贴到前面嗰架好贴、 啊， 因为我见过，咁啊佢好贴啦，咁前面一得你就冇个空间嚟到去停、啊， 就系唔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啊，特别系过红隧啦，咁、更加会见到大家嗰、那个。 個心態，到底係啄住前面嗰個尾，即係令到佢變兩架車變一架車， 係啊， 你試唔到㗎啦咁樣。定還是有時都會預翻多啲位去到俾其他人咧咁。 好睇人咯、啊，我相信。 係啊，睇性格㗎。 好睇性格。 咁如果我亦都有俾人讓過嘅、即係俾人哋特登留翻個空間，等我架車兜入去，咁可以攝喺中間過，成功過到紅隧咁樣。咁、我每一次咧，我都會舉起雙手同佢示意嘅。如果冇辦法示意嘅話咧，我通常都會即係用個燈仔咧，突突兩聲咁、，thank you 咁啊，或者多謝。 系啊，我都好中意呢啲，我都同我先生讲啦。系啊，我有礼貌好紧要，人哋让你，你都第一第二只手话俾人听，唔该啊，系咪先？礼多人不怪嘛，同埋人哋会感觉哇，你都几好咁样。 系啦， 佢都舒服开心啲， 个心都锯啊。嗱，咁佢锯咗咧，佢下次又会继续让噶咯。 冇错啦，呢啲就系心态嘅问题，系咪啊？ 系啦，咁啊， 非常 唔好死啄人哋啊，冇用噶。 冇啦，呢样嘢 系啦， 同埋让下咯，争咗少少。 到头嚟你谂住啄下啄下啄前面唔俾人笑嘅，跟住一个唔攰，即系啄到前面。哎呀， 咁啊有排搞，你想快又变慢啦。 系啊， 系咪啊？ 系好有哲学嘅，其实我觉得交通都系 系啊， 每样嘢都系嘅。 系啊，你慢慢揸，原来最快去到呢个终点。 系 哦，几奇怪。 个个都好似小白嘅心态唔错啊 ，Effie 嘅心态都系，可能听得神光多。 系啊。 揸车嘅心态好紧要， 系要大家 tune 下先得。 耳濡目染啊，叫做跟多啲小白都唔错啊。揸车态度， 我都系跟你学嘢呢啲嘢。 我心都震埋，讲开红隧，我真系唔敢啊！即系我有车牌啊，但系我哇一见到红隧啲车咁样啄住咧，我又俾即系我好细胆， 会慌噶，会慌噶， 慌噶！我成日见到车摄嚟摄去咧，我又怕震个猫王啊，好惊，系所以唔敢立乱嚟啊，都唔敢揸车添啦。我讲过啦，即系有啲恐惧症，不过唔紧要啦。总之自己。觉得自己冇乜能力，你就唔好揸住架车。 啱啦， 因为揸我讲咗好多次咧，揸住个系武器嚟嘅， 系啊， 好危险， 系啊， 害人害己， 冇错，嗰个系一个机器嚟噶吓， 冇错， 大家留意啦， 大家自己谂清楚啦。咁另外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今朝早提一提大家，警方咧就喺港九啦、新界各区咧。嚴重打擊一個叫做今次打擊係咩咧？貨車嘅交通違例啊！ 哦， 貨車啊，好得意。 貨車都有好多交通違例 喎。係啊，淨係短短兩日啫，就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 唔緊要。 最近轉天氣啊， 係啊，鼻敏感啲鼻水落喉嚨好辛苦啊。 係啊，明嘅明嘅。 食鼻敏感藥咧 ，OK。咁啊，發出咗咧600多張，差唔多700張牛肉乾啊，兩日啫。咁咧係嘅，依一個嘅港九新界啦，就聯同依一個嘅各區嘅警區嘅警務人員啦，就喺區內執法行動咧，包括點樣打擊佢哋嘅違例事項，包括超重、載貨不穩呢兩樣嘢，我就 載貨不穩。 載貨不穩，你成日見到貨車咧，哇，好似啲貨就跌出嚟啊！ 我有見過，我喺公路上我都見過， 就係好驚。 坦白講，我真係好驚。 係咪啊？ 所以 我 其實 真 係 要打嘅， 真係避開佢，因為我驚佢哋有啲嘢跌落嚟咁。哇！ 我車仔咁樣 扭太都扭唔切啦。 但係一個問題最驚就係咧，佢喺高速公路跌咗落嚟咧，你唔會有人走去執噶嘛。 同埋喺高速公路跌咗嚟， 你 自己都唔會知跌自己跌咗嘢㗎。 所以好危險啊！所以呢啲其實我覺得真係違例啊！所以咧，警方咧去執法打擊，我覺得係啱嘅。 係 咁，你警車就唔同啦。如果警方嘅車，你可以喺高速公路可以截停啲車嘛，係咪先？我哋就唔可以話普通車揸車市民， 我哋唔得。 咁所以佢見到咁樣其實係安全咯。咁同埋多數都係冇好好咁樣戴好啲安全帶啦。咁埋咧揸车嗰时候，手持方式系用住流动通讯设备啊，系啦，违例泊车啦，同埋涉及交通灯啊、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嘅违例事项啦。咁所以话俾大家听啦，咁警方除咗执法之外咧，佢哋而家好多时咧都系利用呢一个叫做流动摄录配合呢个交通执法， 系 流动摄录啦。咁喺区内嘅交通黑点啦，重点打击呢个违例车辆期间咧，都录到咧。四輛啦，違例嘅貨車啊，咁當中涉及司機咧就係違反交通標誌啦，同埋限制區裏邊咧裝卸貨物嘅。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樣嘢咧，我琴日喺度睇咧，啊，原來咧依樣嘢咧，警方都會執法嘅，叫做車輛殘缺啊， 即係 車輛殘缺。 有啲嘢 殘得齊， 唉，冇錯，我琴日去睇係咁喺面上， 架車舊得滯咁樣， 係啦，原來咧一個係違反呢一個條例叫做違反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同埋保養規例嘅，係屬於違法嘅，記住。咁例如乜嘢？例如佢咧。啲座位破爛不堪啊，安全帶扣唔到，但係依啲個案咧，通常都係小巴同的士比較多嘅， 但 原來貨車都有嘅。 其實安全帶扣唔到，佢驗車噶嘛。 嗱，所以咪係咯，好多人都因為我睇翻啲留言都有講啊，其實咧每年都有驗車噶嘛，但係因為佢哋出咗古惑，驗完車之後咧，某啲原因就整翻落嚟，我唔講啦呢啲，出咗古惑，所以驗車 pass 咗之後咧。 咁就又再 係啦，又再變翻咁樣。係 啦，就咁樣啦。總之或者係啲車胎過唔到，唔知點樣啦嚇。 即係原本光頭胎嘅，跟住唔知點解驗車嘅時候變咗新胎。 pass 嘅，係咯 ，pass 到嘅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大家留意啊，車輛殘缺咧都係屬於違法嘅。咁你因為今次咧係重點打擊係貨車，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咯。你唔好諗住哦，驗完車 OK 就冇人去執法。 其實呢一類型嘅打擊行動咧，即係聽起上嚟話好嚴謹。最終的目的咧，都是保障翻大家。 啊，你真係醒目小白，我就係最講最重要講最尾嗰句啊！點解要咁做呢就係因為咧，最主要咧，即係你如果車輛殘缺咧，係點樣？係嚴重影響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同行人嘅安全。你揸住架車，哇！突然之間殺就殺唔到佢，你想象下。哇！真係恐怖嗰刻，你衝入去有啲鋪頭度，衝喺行人路度。 你踩個 brake 咧，你要幾長嘅距離先至殺制成功咧？咁你以前讀 physics 都讀過啦，所以咧有陣時候我覺得即係呢類型嘅執法行動咧，我覺得係需要嘅，即係保障大家，唔係淨係其實個司機都唔好諗，我做咩捉我啊咁樣。其實你應該諗法咧，就係話個如果個警方都係捉咗自己嘅，咁係應該多謝。因为可能佢捉到嘅就系我原本一个可以致命嘅错处嚟嘅，咁佢而家捉咗我嘅话，我只不过用金钱或者用几分去到解决咗呢个问题，但系佢保障咗我的生命，冇嘢系紧要得过生命。 因为头先我点样讲，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好多时候我睇翻咧，小巴同埋的士司机咧，真系比较多啊。 系， 咁但系可能佢哋啲车主想悭钱啦，你都见到啲小巴话真系烂到咧，烂到不堪啊。但系你谂下，当捉到嗰阵时候，其实你自己好好反省。如果你系车主嘅话，好好反省。当你屋企人受到傷害嗰時候，咁你會點樣？ 係咯，唔通搞到人命傷亡你先 至咩？所以依一個違例事項咧，一定佢哋咧，而家警方話會定期採取適當嘅執法行動啊。最主要就好似頭先小白咁講，確保依個市民嘅安全同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係非常之重要。你知道啦，你始終都係揸住架車，咁你架車太殘太舊，或者係你雖然其實你自己良心都過意唔去，我自己咁諗啊，小白。 係啦， 你當刻你係合格咗咁到之後你又做翻一啲手腳咁樣啦。咁其實你自己嘅良心都過意唔去咧。如果出事嘅話， 係啦。 咁啊，其實我覺得良心都好緊要。 除咗殘缺呢個問題之外咧，咁頭先阿 Didi 都有提過個安全帶問題。咁我亦都見到嗱，我亦都有目測過一啲小部分嘅司機大哥啦。咁佢哋仲係用好似好舊派嘅。用个鸭嘴夹咧就夹住个安全带、就谂住，哎咁咪得咯，又唔使惊佢响，又出入又方便。安全带原本咧就系、保障你嘅生命嘅，系啦，咁你就唔好将你自己条命仔又夹喺个夹嗰度啦。咁啊，不如揾条安全带绑实啲。咁啊，命仔都系自己嘅。 系啊，其实我自己又咁谂啦，唔需要警方执法啦。其实自己咁大个人啦，系咪先？你揸得车，你相信你系成年噶啦。 系啊， 揸得咁大架车，更加系成年人啦。 系啊， 当你当下你谂下，如果我伤害都系自己身边嘅人，你自己谂一谂，你就会自己停止，即系有呢个做法。 同埋都要谂啊，自己都好多人锡嘅。即自己都有家人嘅，如果自己一有啲咩，譬如受傷咁樣，咁屋企人睇到都唔開心啦。 一定啦。 係啊，跟住自己可能係屋企嘅家庭支柱受傷，咁屋企仲要咁多人去到照顧自己，自己個心又又自責。 啊，好心噏噶！你講開家庭支柱就仲更加重要。你知有啲太太要照顧小朋友出唔到嚟做。 冇錯啦，係啦，咁不如大家都即做好自己個安全措施。 冇錯。 係啦，咁交通規則要遵守啊。 係啦，唔需要警方執法，自己都係醒醒目目，真係覺得老细讲：喂，你架车真系好唔掂啊！我唔想揸啦，真系害己害人咁啊！虽然系肉赤啲，换咗个新嘅，你自己都开心啊，亦都安心。 每次出车之前都望一望自己架车情况系咪理想嘅， 冇错， 先至挞车。 所以大家嘅虽然警方又执法，但自己都走去执法啦，系咪咁讲啊？ 系啦，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 Vicky 啦，出边24度嘅气温啊，唔知而家出边点咧？ 哇，今日好凉爽啊！今日嘅天气，今朝早上咧万里无云、啊，一嚿云都见唔到、啊，好靓个天今日。 嗯， 阳光咧都出紧嚟，系啦，咁大家今日翻工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力啲深呼吸一下今日嘅清新空气，相信今朝早上嘅天气咧，大家都会舒舒服服嘅。 嗯嗯， 系啊，嗱，去到秋天啦，唔知小白知唔知道，原来秋天咧有啲颜色嘅食物咧。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多一些吃的，因为秋天呢经常都会很干燥的嘛、 哦。 原来有些颜色的蔬菜呢我们是可以吃一下的，因为它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时令蔬菜，给你估一下是什么颜色啊不如。 我估啊红叶那就红色咯，关不关事啊 不关事，不是红色，给多次机会你。 仲俾多次機會我，黃色咯咁樣，橙黃色得唔得啊？我係諗紅葉嗰個路線嘅啫，定係綠色啊？就係咁簡單，綠色嗰啲啊？ 竟然唔系、哦，唔系红色，亦都唔系黄色。原来咧，秋天最适合咧系食白色嘅蔬菜同埋水果嘅。 系。 系啦，因为咧秋天咧天气就好爽朗啦，系咪好舒服啦？咁但系都会比较干燥嘅。咁但系如果食多啲白色嘅时令蔬菜咧，系会有润肺嘅作用噶、哦。咁、其实有啲乜嘢系白色嘅蔬菜咧？例如就系莲藕啦， 系 山药啦，仲有一啲嘅百合啦。你有冇食过百合啊？ 有啊有啊，有食过啊。 系啦，煲汤啊，有时炒菜啊都可以食得啦。仲有银耳啦，莲子啦，仲有最后一样嘢咧，系大家经常。都会话系 see you tomorrow 嘅， 系哦，系啊，我知噶， 就是、金菇啦， 系啊，系 啦，你醒唔起佢个名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都叫话咗 see you tomorrow。 系啦，咁原来白色嘅蔬菜咧喺秋天咧，大家都系适宜食多啲嘅，咁、就令到大家就可以补一补翻个肺啦，补养一养个肺啦，同埋令到我哋嘅身体咧都会系配合翻唔同嘅时间啦、唔同嘅天气啦，食翻啲嘢咧，令到我哋嘅身体都会舒服啲嘅。咁、所以大家今日 大家多多留意啊， 系啦，或者食夜晚餐饭嘅时候都可以食下啲白色嘅时令蔬菜啦。 咁啊， 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好唔好啊？ 诶、哎，系啊，咁你帮我哋睇睇天气先，唔该。 好。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日间咧会比较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会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系会比较干燥噶，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而家嘅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71%。 好，唔该晒 Vicky 嘅。 晨光大学。 早上嘅7:23，咁啊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咁啊电话侧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 Ringo， 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咧就系电动车嘅，咁但系咧电动车有阵时都遇到个问题就系、唔知佢会唔会好容易坏、哦，咁如果万一系啦坏咗嘅时候。是不是一定成 part 成 part？ 因为我哋之前都提及过咧，就系、可能而家即系现有嘅平时帮衬开嗰啲车房咧，佢哋都系帮下你换下胎啊咁样。计油都唔使换噶嘛，而家系嘛？电动车 冇错， 系啦。咁你坏嘅时候系咪成全部一切一次过换晒，定还是电动车嗰个坏嘅比率方面有冇啲数字嘅咧 ？Ringo， 嗱，其实电动车咧相对保养就简单嘅，因为咧之前都提过咧，电动车最重要咧就系话。電池咧，電池嘅摩打啦，咁呢兩樣咧係需要保養之外咧，大部分嘅一啲部件都唔需要特別去保養，即係同其他燃油車一樣嘅啫。 係明白。 咁咧，不過電動車咧，你話容易壞啊，或者係需要咩一件成件換咧？呢一個係除咗個電池咧，電池嘅啫，要一壞咗要食。 係啊，成粒換啦，係啊，係啊。 同埋好贵嘅喎，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日嘥少少时间就讲啊，电池嗰个保养， 哦，因为 车咧嗰个 core 咧，电动车最重要就系个电池，个电池差唔多占咗架车嘅三分一价钱。 哦，喂，咁样，喂 ，Ringo， 你讲电池之前咧，我纯粹八卦，即系我问多一个，就系而家啲车咧，有阵时候譬如摆喺路边噶嘛，嗰啲电动车，咁系咪好大个平板喺度喺个司机位中间嘅，即系司机同副座位中间嗰个位。其实如果有啲人咧冇落车档，咁晒发，其实嗰个平板我有阵时候见到 friend 咧，佢揿掣都辣手，咁其实系咪好易坏咁样？ 嗱呢啲咧就系讲不适当啦。 哦， 譬如话咧，电动车咧，你都要锡住佢， 系 充电嘅时间， 系 喺充电嘅时间 啊。 咁咧，同埋如果你譬如话摆咗响街一个好猛烈太阳，你又开住架车，嗱，当然啦，电动车有个好处咧，就系、你停低嘅车仲有冷气嘅。 哦，系啊，呢个真系。我是羡慕的这个功能 咁舒服， 因为燃油车就唔得噶， 系啊， 车咧超过三分钟就抽牌， 系啦， 佢咧就你可以一路开住冷气，不过如果太阳好热，好似你正话话斋，啊个标板啊，甚至你开住咧系嗰个大 mon 咧，其实对于一啲电子零件或者电子嘅屏幕咧，系会好大嘅损耗。 哎呀， 咁呢个咧就要留意啦。 嗯， 好啦。嗱，咁我谂最主要咧，正话都提到咧，好重要即系个电动车嘅主要嘅部件咧，就系电池。 嗯， 咁电池嚟计嘅话咧，一般咧佢响一个我哋叫充电或者叫工作嘅范围咧， 最好最好的是 30% 到 80%、 嗯嗯嗯、 即是说如果你的电池低于 20% 呢，你的对于个电池就不好了、 嗯、 如果你高过 80% 去充电呢又不好的、 哦、 所以呢即是说换个说话讲呢，电池的保养呢绝对是除了车厂要做事之外呢，我们车主呢就要留意自己的电动车的电池呢啊，幾時應該咧就係、是、去充電？幾時咧充電要完畢？咁嗱，呢樣嘢咧對於個電池嘅壽命咧係好重要一樣嘢嘅。 係 咁嗱，當然啦，車廠嚟計嘅話咧，或者係我哋自己咧電池嘅一啲定期要做嘅嘢咧，一般嚟計咧，電動車嘅電池咧3至6個月到啦，咁、咧就要需要檢查一次。 哦，要定期檢查啊，電池 咧。係啦，咁係點樣檢查咧？佢係包括咗電池嗰個水平啦，即係話放電同埋啊充電嘅水平啦，啊同埋充電嘅時間會唔會越嚟越耐咧？咁呢啲咧要留意嘅。咁當然啦，即係話一般咧，而家電動車咧，佢都有一啲車輛嘅信息嘅系統咧。可以提供俾車主嘅，即係話可以一個平板上高咧，當你充電嘅時間睇到曬電池本身嗰個情況，又或者有啲再新一啲咧，響拉住你自己嘅手機充電嘅時間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咧，充電嗰個速度啦、水平啦，啊，同埋咧個時間，咁呢啲咧少少咧都要自己留意翻、 哦。 如果有問題咧，你就要翻去車廠咧俾。就是说原厂呢就去睇睇嗰个电池个原因有啲乜嘢嘅问题啦。咁啦，当然啦，喺电池嗰个充电嘅水平正话都讲咗啦，过度嘅充电超过80%你继续充电，或者呢过低嘅放电，即係话你用个30%以后呢用行车，咁、就即係话叫放緊电。呢啲情况下呢都会呢使到你个电动车嘅电池呢会是一个损坏的水平的。咁、所以呢就如果充电的时间避免长时间呢留响极低，就是话呢如果你一路用到30% 以后仲行得嘅车下 20% 都行得嘅。咁但係行得呢对于电池嗰个放电嗰个水平呢会有机会呢影响咗你日后嗰、那個電池嗰個壽命， 明白？ 咁呢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啦。 係，喂 ，Ringo， 就再一分鐘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嘅一啲叫電池嘅供應啊。有冇話其實係歐美啊，或者係內地啊、日本啊，邊啲嘅電池其實個信譽比較上好？有冇分㗎？ 嗱，呢個咧就真係咁講啦。以往嘅話咧，當然咧即係話響日本嘅一啲，因为佢 hybrid 系最早嘅，咁、所以咧佢某一啲嘅日本嘅电动车嘅电池咧，早期咧系唔错嘅， 系 啊，咁当然咧而家中国因为全个中国都系做紧电动车，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响中国嗰个电池个出产咧，我讲电池嘅出产咧、其实已经系打去全世界， 系啊， 亦都有好多电动车咧、非中国制造都会用。国内嘅电池，某比较某一个品牌咧，会特别好啲嘅， 信心保证我个感觉吓，系啦，咁大家去到选择电池嘅时候咧，或者电动车啊，咁啊因应住自己嘅需要去到慢慢选择啦。今日唔该晒 Ringo 先，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按计划今日会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系统各搜救力量完成集结，做好迎接航天员嘅准备。回收任务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地面处置返回舱的模式，各搜救力量针对跨昼夜飞行和复杂地形气候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当中包括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处置车、医监医保车等接近100部车辆。神十六飞船早前同太空站组合体分离后， 航天员用高清相机完成以地球为背景的太空站组合体全景图像拍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4次中法战略对话，就中法中欧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友好交流。王毅说，世界再现分裂风险，时代呼唤中国和法国携手倡导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抵制阵营对抗，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他强调，中国和欧洲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是欧方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和重要一极，双方关系有内在逻辑和强劲动力，希望欧方以更加务实理性态度开展对话合作，避免外来干扰，确保相互开放，推动双方关系稳定发展。阿根廷球王梅西夺得今年金球奖，是他历来第八次获得这项殊荣。颁奖礼在法国巴黎举行，带领阿根廷去年在卡塔尔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梅西压倒夏兰特和麦巴比，以大热姿态胜出。梅西效力的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班主，球员年代曾经效力曼联和皇家马德里的碧咸颁奖。36岁的梅西说，能够赢得世界杯实现了他的梦想，每一次获颁金球奖都很特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咁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方面，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油丽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入口范围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方向，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较为车多；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车龙去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咁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咁另外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秀茂坪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秀茂坪道往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的快线是需要封闭，而牛头角的安德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安德道往安善道方向近住明爱牛头角社区中心唯一行车线都是继续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给条 link 你，问你拿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本身已经系跳舞老师，而家又埋自己作品，风格好突出噶。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Win Win 杨安妮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中学毕业之后，我找了一排工，但是没什么进展啊。 你可以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和由注册社工提供的个案管理服务。 咦，好像不错啊。但是我未做过嘢，参唔参加得噶？ 梗系得啦，学员可以经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喺在职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有丰富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导师，为佢哋提供培训同埋指导添。 有得边做边学，真系几好。 系啊，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二台话你知，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有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卢金荣，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陈振英建议如何去优化离岸人民币发展。 离岸人民币的存款呢就摆落去我们的钱包度呢，咁我相信呢大家呢愿意储更多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呢先可以加快的。 逢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7点39分啦， 早晨。 喂，今日咧先有两则嘅新闻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则咧，当然要睇翻啊，球王梅西再攞 金球奖，碧咸颁俾佢嘅。 系啊，旧时咧呢个奖项就叫咩咧？世界足球先生啊。咁依家就通常都会叫金球奖啦。旧时嗰个年代咧，就系斯朗拿度啊，同埋梅西一人一届，一人一届啦。 系啊，梅花间竹或者都有冧装嘅。 跟住有涉过一年系摩迪入去嘅，咁摩迪嗰年就好值得攞嘅，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好欣赏一位克罗地亚嘅球员， 都叫大师嘅，所以嗰阵时摩迪 系啦。但系咧啊，如果你睇波有一定嘅资历咧，应该美斯今次攞埋金球奖咧，应该都唔会再攞噶啦。 系啊， 应该嗰个斯朗拿度同埋美斯嘅决斗咧， 都完 到最终回就结束啦， 句号啦。 因为上年咧就系世界杯，阿根廷又捧杯啦。咁之前咧都两边互有 fans 噶嘛。我唔知道小白中意 C 朗多啲定系美斯多啲啦，即系较为倾向啫。系啊， 其实两个咧，即系我唔系客套说话，两个咧我都系真心地喜欢嘅，即系都系一样。因为咧 美斯咧，佢喺球技方面，我覺得我真係覺得美斯係好啲嘅。 係， 但係喺自律性方面咧、我覺得 C 朗真係好好、喎。 因為 C 朗連紋身都費事啦，因為佢驚細菌感染。 同埋唔單止淨係紋身，佢甚至乎食嘢咧，有好多即係譬如以前曼聯嘅或者皇馬啲球星咧，去到 C 朗屋企食飯咧，其實佢哋去到唔去唔想去啊， 因为食得太健康， 因为食得太健康，系鸡胸肉嗰啲球，其他球员咧，啲队友见到嘅时候，有冇鸡髀啊？咁 鸡翼得唔得啊？ 仲要 C 朗同佢哋讲话，我哋为咗队波，我哋为咗赢，我哋不如一齐食鸡胸啦。咁你谂下，其实大家都去到几冇瘾。 系不过头先讲C 朗个自律，我自己最欣赏就系佢真系唔纹身啦，唔纹身就系、是、因为你好，其实好多足球员都会纹身嘅选择，即系因为你觉得多啲图腾啊，多啲图案咧，令到你喺球场嗰度个辨识度高啲啊，同埋有型啲啦，或者纪念自己攞过几多次奖杯啊，或者成啦，好多人都喜欢咁样，有一啲譬如生咗小朋友又中意加佢嘅名落去，外国啊好流行啊，不过 C 朗。坚持就系佢惊细菌感染而令到佢踢波嘅能力直下降咯。咁、呢个哇，你要几专业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咁佢咁多年都系咁， 有几喜欢嗰一样嘢？ 系啊，咁当然啦， 奉性心好强。 即系旧时就寄生如何生亮啦，咁依家就美斯又跑出咗，因为冇办法，美斯又带领阿根廷啦攞世界杯啦。咁C 朗就冇试过带领自己嘅国家啦， 葡萄牙 啦，系攞到呢个世界杯嘅。咁啊，此一时彼一时啦。咁总之攞到就系开心啦。咁但系咧要留意翻咧，今次其实第二位嘅夏兰特咧已经好接近噶啦。咁样咁啊，哥迪奥拿咧都有讲话，喂，其实今次唔应该俾美斯噶，应该俾夏兰特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客气啲啦。夏兰特有一日可以带领到挪威攞世界杯，咁可能佢一定会攞到。同埋夏兰特咁后生。廿零岁啊， 23岁， 你有排玩啦，系咪先？即系我唔觉得足球系一个敬老嘅活动，同埋啊，哥迪奥拿老实讲一句，头十位啊，即系最佳嘅球员啊，曼城系攞咗5个噶， 系 即系奇云迪布尼啊等等啦，我唔逐一数。 佢都好犀利嘅，真系攞住咁多好牌。 咁当然啦，曼城亦都系三冠王，老实讲，即系曼城都好劲， 都值得嘅。 咁但系如果金球奖嘅颁奖典礼，有啲网民就揶揄啦，话、喂，咁喺曼城个曼彻斯特个主场嗰度搞咪得咯？因为你10个名额入边有5个都喺嗰度啊嘛，咁你喺嗰度搞， 唔使周居劳顿， 系啦，悭水悭力啲咯。嗱，当然呢个系揶揄同埋讲笑啦。咁不过都讲翻少少美斯嘅一个历史啦。其实佢都好厉害嘅去嘅年期入边，咁但系要讲翻咧，今次咧由法国足球杂志主办嘅金球奖颁奖典礼咧，唔单止系历史悠久嘅，而且系有极高嘅认受性。咁啊，疫情咧令到2020年嘅一届停办咧，咁啊被视为高峰期已过嘅美斯咧，却接连在2019啦，同埋2021年咧两届攞到奖嘅。咁特别咧，估唔到佢离开咗舞会咧，巴塞隆拿咧都可以攞到奖。不过应该今次真系最后噶啦，最后。好似千呢只都咁样讲，最后。 不过其实咧，阿夏兰特都犀利嘅，因为夏兰特咧亦都攞咗，即系同一个颁奖礼入边咧就攞咗单季入球最多啦，同埋其实另外一位都几大亮点嘅，就 系 而家就算好多报章都会几吹捧嘅，就系、是、最佳 U21 嘅球员比灵咸。 哦，系啊， 皇马嗰位 好叻啊，新球王啊嘛。 哇，佢啲波即系话扭啊扭啊，亦都即系各样嘢都即系做得好好、啊。 其实比灵咸咧，我就唔理佢踢。皇马踢得几好，因为我自己真系麻麻地中意睇西甲嘅。咁多年以嚟都，佢个国家打比其实我系咁样睇一睇啦。佢最后嗰几分钟比利咸就入波啦，即系叫做作客都赢到2-1啦。我都系睇翻叫做 精华， 系啦，睇翻精华嘅啫。咁多年我麻麻地，反而咧我真系即系由细到大，大家都有少少地睇下英格兰啦。老实讲。英格兰劲咗好多啊， 系啊， 因为你有比灵咸喺个中前场度埋，你而家咁 fit 嘅哈利简尼咧，你谂下比灵咸再加哈利简尼，再加呢个萨卡，即系阿斯奴嗰个萨卡仔咧，萨卡仔即系嗰位黑人球员，哇，其实你个进攻三叉戟咧。 齐晒。你同埋佢嗰即系进攻真系好立体。 其实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发觉几样嘢就系而家英格兰好多嘅球员咧踢得好嘅咧，唔单止净系喺英格兰自己联赛、嗯，甚至乎去到其他嘅联赛咧，都一样踢得好。這个咧，我觉得同之前系有几大分别嘅。以往咧，英格兰嘅球员去到外地，譬如德甲又好，或者西甲都系冇咁容易咧，就踢得一个高水准嘅。 系啊，有一种水土不服喺当中。 咁而家咪啱咯。嗱，其实佢哋喺西甲又好，或者意甲啊，甚至乎喺其他即系德国方面都踢得好嘅话咧，当佢哋聚集埋一齐帮英格兰踢波嘅时候咧，咁大家都会期望呢队球队会唔会有机会可以问鼎冠军呢？ 是啦，咁样。咁大家即刻将个焦点就再移向2024年嘅巴黎奥运啦。咁美斯应该呢就算用年长球员呢都未必会踢阿根廷㗎啦。但佢会喺巴黎呢做座上客睇。 佢话过呢会系付出任何一切嘅，咁當然啦，啲唯獨是唔包括一定落場啊。 係啊，咁亦都頭先一開始嘅時候都講一個時代嘅結束啦，即係當我哋好著重，哇 ，C 朗又入幾多球啦，咁啊，哇，美斯哇又帶領巴塞如何如何啦，咁、那個年代咧已經成為往事噶啦、嗯。當美斯依家現實啲咁樣講，我哋喺邊度踢波啊？ 嗯， 國際米亞嘛， 係啦， 係啦，即係美職聯，唔係話美職聯唔夠頂級。但一定是英超啊、德甲啊、西甲啊、意甲顶级啲啦。 正住一个足球嘅年代又哦拜拜咗啦。即系正如以前嚟香港嘅，譬如皇马六条烟年代，是都系好震撼噶。 系 你睇卡路士嗰啲波咧，其实到而家都冇人射到 嘅。系为人津津乐道嘅。咁啊，但系过去就会过去啦。啊，球员生涯亦都成日都喺节目讲嗰度好短暂嘅，所以睇得一场就得一场啦。我好期待美斯，好似话嚟紧真系会跟随国际马物就嚟到中国又再踢。赛噶嘛，咁我唔知会唔会 schedule 虽然有啲乱啊， 系唔知会唔会喺广东省踢啦。咁如果喺广东省踢就真系其实就好容易嘅啫、 嗯。 但系你话唔系喺东北踢阿欧，咁、嗯、就真系 搞啲 东北。第一大风大雪啦，我估。第二就真系唔知点搞法。不过再次恭喜美斯成为咧今届金球奖嘅世界足球先生，我哋嘅球王美斯。 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折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再无台阶，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厌。谁开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之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最近咧，英国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呢、這个调查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咧去整理出大家心目中全球40个街道最酷、最酷啊、最有型嘅街道，咁、哦、咧、 嗯、 就选出咗40条街出嚟啦。 40条街太少啦，其实 呢个世界 应该有，系咪啊？ 系因为你全球 系咯， 有好多地方我哋其实都冇去过啦。即系主持人你，我哋来去都东南亚啦、你话远游飞一次欧洲，都已经要部署三四年啦，系咪？ 点会有去晒佢哋咁多条街咧？你话欧美嗰啲地方，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见过嘅，可能都要喺美劇、英劇或者喺一啲電影入面囉、 啊、 電影睇囉、 啊、或者網上圖片啊，咁、樣有啲人介紹先認識啦。咁佢呢個調查呢就係、是、透過媒體就係、是作出揾咗一啲作家啦，揾咗唔同嘅一啲嘅專家啦，嚟到去評選嘅。咁、佢當中咧就係亦都有訪問咗，就係大概12000人左右啦。係啦，咁佢哋嘅考量性係啲乜嘢呢？就係、是、佢會睇到呢一條街呢、這個社區入面咧，企業啦係開放性啦，有綠色空間使用權等等啦，仲有一啲咧係生活繁榮嘅因素啦。你估下我哋香港？有冇一条街可以打入到呢40条街度？ 有一定有啊！不过Vicky 一开始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以为系嗰啲历史街道啊，或者好有特色嗰啲街道咧。嗱、我举个几个例子啦，譬如近啲嘅小华熟悉日本多啲，譬如嗰个镰仓定剑仓咧，即系南二道进嗰个火车位嗰、那个，咁你嗰个一定系特色街道啦。你全世界有睇过嗰个篮球漫画嘅，你都会喺嗰度打卡。 我以为系嗰啲初头系咪有啲历史文化。本入边咩明治通啊嗰啲， 系咯， 好似好劲嗰啲， 因为好多年啊嘛，明治时期已经有噶啦，咁样 系啦。跟住侧边又有好多嘅商店啊，咁样，又或者譬如北京嘅王府井， 系啦，王府井大街， 系啦，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应该会榜上有名。 譬如你去到New York 咁样， 华尔街。 系啦，除咗话而家，我最记得个场景就系蜘蛛侠咧，因为蜘蛛侠拍过好多次嘛，佢嗰、个缆车啊，射落嚟嗰斜路咧， 系， 你一定嗰、个，因为蜘蛛侠拯救嗰架车一亿次噶啦嘛，系咪先？即系你稍为认真睇下蜘蛛侠电影，其实那个车一射落嚟咧，嗰大斜路咧，其实 Woody Allen 都好中意喺嗰啲位拍嘢。 同埋 New York 佢 Times Square 嗰时，即系又阿蜘蛛仔咧，咁佢嗰度都有一幕啦，嗰阵时同电人打过噶嘛，咁啊 Times Square 一带嘅时候，即系 New York 嗰个嘅话，咁嗰度都系街。 有繁榮咯呢啲位，但系有冇呢啲噶？我想問一下。 啱啱我哋有講嘅就係咧十位入面咧，其實日本都有嘅。咁日本咧就可能就係啱啱估你哋嗰啲可能涉谷啊咁樣啦，但係唔係涉谷，係叫做富谷。你哋有冇去過小白？ 富谷啊， 嗱，其實富谷咧就係喺涉谷隔離嘅啫。其實只要行過去咧，不唔到15分鐘嘅。咁、但係咧，啲人就會覺得啊，唔係應該係涉谷嘅咩？因為嗰邊好繁榮啊，大家都會去嗰邊打卡啊，十字路口啊咁樣啦。咁、 但係佢咧呢個調查咧唔係淨係指多人去嘅，咁啱啱都有講係會有啲綠色生活啊，可能係會融合到唔同嘅餐廳啊，唔單止係一啲好貴嘅美食餐廳啊，甚至係啲好平民嘅餐廳咧，佢都會計算咗咯。究竟可唔可以喺一條街裏面咧有嘅？咁而富谷咧就相對咧係低調啲嘅，但係當中咧。低調得嚟，佢都有唔少時尚嘅咖啡館，同埋一啲時尚嘅商店嘅。咁當中咧，佢隱藏喺啲嘅小巷裏面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會覺得啊，呢度都幾代表到，即係幾有吸引力咁樣。咁除咗東京之外咧，十強裏面有兩個係亞洲國家，啱啱講咗啦。日本嘅富谷啦，香港其中一条街道都系排喺十强里面，系排第五嘅。 香港系亚洲城市， 系啊，香港亚洲城市啊， 香港亚洲城市。 系啦，咁究竟边一条街道？ 一路听一路惊， 我唔惊。 边一条街道？ 诶，呢啲细路女口误啊，大人不记小人过嘅。不过你下次记住， 系街区， 系 啦，街区。 亚洲城市，好啦，咁啊，边一条街？等我谂下先。对对对对，系咪喺中环嘅？ 隔篱。 中环铜锣湾 唔系 荷里活道啊， 唔系 喂， 中环又唔系，中环嘅隔篱系金钟， 唔系 吓， 再过啲 西环 铜锣湾， 争啲 西环哦， 争啲啊， 唔通喺嗰个转弯嗰个位就系饮咖啡嗰度， 即系康康苑嗰度 啊， 上环佢咩街啊？ 系啦，究竟成条街咯。 成 个上 环嘅 系啦，系啦嗰个区咯。咁究竟点解佢 海美浦附近嗰啲啊？ 系啦，咁究竟点解咧？就系啱啱啦，又讲海美区啦，就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咧，都会喺嗰度，差唔多咧海美嘅铺头都。總共係有200多間咁樣啦，咁會經營咗啲海味啦、中藥啦，咁呢啲就係平民大家咧會去買到嘅嘢啦。咁但係其實當中咧喺一個咁繁華嘅呢一個條街嘅裏面咧，其實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咖啡館啦，但係咧佢又會有一啲海鮮嘅攤位啊，甚至乎咧其實係會又有電車啦，又有樓梯街啦，樓梯街都好有特色啦，大家經常都會去打卡噶嘛。 樓梯 知邊度啊？ 知，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樓梯街嗰位咧係幾中環嘅，仲係。即佢 系 上环同中环嗰、那个，即系懒系交接嗰个尾巴咧。你点样界定中环同上环噶？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你哋 系 咪过中环广场？哦，我又我 自己 咧就觉得 条街嚟讲啊， 你个线喺边度画啊？你条线喺边度画啊？你系咪去到咩荷里活华庭嗰边先系上环咯？ 应该冇咁远啊嘛。 我自系啦，我就系觉得其实过咗中环中心咧，已经有少少上环。 上环个 feel 个 feel 出嚟 ，feel 嗱，中环同上系啦，中环同上环个 feel 咧 系 不一样嘅。 系啦， 你去到嗰个位咧，嗱，你发觉冇咗中环嗰阵除咧， 系 啊，我就会觉得系上环啦。 中环系咩除 啊？哦，咁即系行政啲咯，行政啲。不过其实依家中环都几多嘢玩，即系我用呢四个字啦，活色生香啦。咁你好老实讲句，你有多。多咗个中环街市咧，其实你又真系多咗好多饮饮食食嘅嘢啊，好多人 好招噶嗰度， 系攞住杯啤酒又超下，咁有少少其实依家将中环同埋上环嗰个特色有少少融合咗嘅， 即 系我自己作为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就有咁嘅感受咯。 系啦，咁所以上环咧，即系除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好特价嘅点心啦，有好多唔同嘅酒楼啦，但系同时咧都有啲奥麦卡西嘅，系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被誉为咧就系。呢、這个。最酷啊！最酷社區街嘅 最 酷啊，冇錯， so、 第五啊，排第五啊， 哇，都幾高喎！ 第一二係咩啊？講埋佢。 好啊，第一二咧就係、是、呢個南美洲嘅國家哥倫比亞密林德， 哦，呢個真唔錯 喎，嘅呢一個。盧雷萊斯啊，係啊，跟住第二位就係愛爾蘭嘅，愛爾蘭嘅菲爾德社區，係啦，咁就係嗰度啦。咁但係呢啲就係大家遠啲，係啦。咁我哋 應該都好靚嘅， 有啲旅行可以去下嘅。如果真係好超咁樣，因為隨年漸長咧，唔係淨係食買玩噶嘛。有陣時硬係要去啲地方，哎，等我感受下你啲生活， 吸收多啲嘅文化先，了解多啲唔同社區裡面嘅一啲嘅特色先。 咁啊，多謝 Vicky 分享呢個咧，即係全球啊嚇，哇，40大條。 街道啊， 可以 我哋排第五啊， 系啦，咁啊，有机会就大家再上网揾多啲资料啦，因为嚟紧都好多朋友都即将去旅行啦，睇下可唔可以困到啲街道咧，又好似啲内地朋友咁样，我哋 打 张 卡 先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啊！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咧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睇下琴日港股表現啦，港股咧喺期指結算日咧就窄幅上落啦，咁啊星期一嘅波幅咧只係180點到啦，咁啊有上有落過嘅，咁但係總成交今日咧925億，哦成交好似好翻啲，咁啊個別股份咧都較為做好少少啊嚇，咁當然啦，北水最垂青咧就係小米啦，咁啊哇上咗52週高位喎，咁啊成日都覺得 ATMXJ 入邊 X 啊行得最慢嘅，原來咧龜兔賽跑啊嚇，最後贏嘅咧暫時嚟講。好似行得几好咁啊 ，Kenny 咁啊，小运集团系咪都睇好少少，或者啊都觉得呢一段时间其实个业务嗰个产业链咧，宽广得嚟都叫做几亮丽啊，交出一个成绩，嗯。 我諗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嗰啲手機方面咧，嗰、那個係銷售咧就係、是有個明顯嘅改善喺度啦。咁大家都知道就其實咧，舊年就全個國家方面啦，啲智能手機嘅銷售咧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都係比較差啲啊嘛。咁同埋小米方面咧，就因為之前就受到呢個係呢個蘋果啦，同埋都係咧就係華為嘅新機啦，尤其是係嗰個對佢哋中高端機方面一個影響啊。因為之前咧小米方面咧曾經有段時間咧佢哋啲中高端機就賣得嘅，咁以中高端機方面咧就對佢哋嗰個係即係業務上面發展咧就好重要嘅，因為佢哋其實只係賣手機噶嘛，佢哋主要賣緊生態圈，賣緊個互聯網服務噶嘛。咁如果係即係越啲消費者方面咧願意買佢哋多啲中高端機嘅，咁即係吸納啲客户群個質素都會比較高啲。咁但係就今年開始咧，你見到佢哋即係出咗小米13啦，同埋而家小米14系列啦，即係啱啱發布咗，都係一啲比較係即係高階嘅機嚟嘅，同埋亦都係咧。嗰、那個係即係銷售方面咧，其實小米13咧都係即係賣得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再加埋就當然佢哋嗰個生態圈咧，就而家拓展到呢個係車啦，即係阿雷軍都講緊嗰個小米車進展順利啊嘛。咁啊，出年上半年方面咧就會係正式上市啦。咁呢個係生態圈做到咩咧？就係到人車加埋呢個家。人家車嘅全生態作業系統啊嘛，咁就變咗咧，就成個互聯網服務方面嘅產業鏈咧，就更加闊啦。 嗯，嗰陣時咧，其實外國品牌啦，即係講緊即係蘋果公司原先佢諗住做嗰、那個，即係當然依家就冇再繼續研發佢 Apple Car 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佢哋都係諗住呢個產業鏈係人車。以至手機所有嘢都係互聯互通得到，即係係乜嘢呢？等於你用部手機已經喺屋企咧開咗個暖爐㗎啦，你翻到屋企如果冬天嘅時候可以暖粒粒，喺車又可以用部手機已經開咗個 heat， 咁令到你喺車又暖粒粒，跟住熱得滯，我哋又用部手機去調控翻嚟緊嗰部汽車又可以唔好咁熱啦，或者可以放住啲音樂等你嘅人咧又可以聽住音樂，即係好多嘢其實。一 app 或者一个作业系统啦，你知佢而家都系研发紧一个新嘅作业系统啦。哇，好似嗰个概念好高端或者好升级，系咪啊 ，Kenny？ 其实咧，我哋之前喺节目讲啦，前一两年都有讲，电动车嘅产业咧，其实好似手机嘅， 系 因为基本上咧就许顺系架车，但系佢同传统机械车嘅产业咧系好唔同嘅。因為你基本上咧電動車方面咧，其實係成架車可以組裝噶嘛，成架車可以買採購翻嚟組裝做代工都得噶嘛。但係雖然咧佢叫做小米車，可能大嘅車唔係小米做嘅。咁而小米最重要做邊一 part 咧，就其實最緊要就係個 OS 個作業系統，同埋亦都係嗰個駕駛系統。咁所以變咗類似手機啦。手機方面其實基本上就雖然佢係一個蘋果手機，但係可能好多嘢都係採購翻嚟㗎嘛，包括芯片都係採購翻嚟㗎嘛。咁但係佢就變成一個蘋果手機嘅個體走咗出嚟。咁電動車嘅情況係好似嘅。咁同埋電動車方面咧，其實佢慢慢發展咧就唔係一架車嘅咁簡單，係一個 device 嘅，即係等於手機以前可能淨係講電話啫，但係而家其實基本上你有幾可能講電話嘅，大部分時間可能都係用緊第二啲嘅一啲 service， 所以佢一個 device。咁而電動車係會 似呢樣嘢嘅。咁同埋亦都係咧個普及化，即係以前機械車嘅話咧，就算普及程度幾高，都有個限制喺度。但係電動車咧，逢親電子即係 consumer electronic consumer product 咧，就應該係會越嚟越平噶嘛，個普及率將來就越嚟越高啊！即係你誇張啲講，可能咧就真係未來會出現一人一電動車嗰個情況都唔出奇嘅， 都唔出奇啊！依家有啲品牌直情其實做到五六萬蚊人民幣一架嘅電能車咁樣，嗰啲類似 K 卡咁樣啦，咁啊慢慢都引入咗嚟香港噶啦嚇，咁啊即係又係唔講係咩品牌，我估遲啲大家會喺街嗰度見。不过讲开电能车都有则新闻就话比亚迪去季嘅纯利咧就104亿啦，就破顶啦，都几夸张啊！咁与此同时，譬如即系长城汽车咯，都即系总之如果你有电能车概念，琴日都应该理论上都独占鹅头噶啦。咁好似 Ken 咁样讲， 长城汽车就都值得留意一下呢样嘢，就话股价嗰个情况咧，就真系近排咧就呢个系哇，好似。即係生唔係翻生咁樣，之前咧，如果大家記得嘅啫，啲傳統車嘅話咧，都比下地下噶嘛。但係咧，你見到近排咧，呢個長氣方面咧，就即係非常之勁。咁啊，最主要當然業績配合啦。咁佢哋第三季嗰個純利就係增長咗40%啊嘛。咁同埋最緊要就話咧，個純利增幅咧就係比嗰個 top line 嘅增幅更加高，因為第三季嗰個 top line 只係增長32%啫嘛。咁即係意味住咧，佢哋係唔需要減價去促銷。而導致到呢個銷售理想嘅，咁毛利率反而係改善咗嘅，咁呢個就係有少少大家覺得係意外驚喜嘅。咁就想咧好得意睇翻內地九月份咧，即係講開車啊，你睇翻九月份咧內地嗰啲車嘅銷售咧真係好勁喎！你睇翻呢個中汽協嘅數字咧，九月份咧原來佢哋中國方面咧個汽車嘅產銷。量咧去到285万，等系创历年新高。 系啊，真系好夸张！你睇下个需求几大啊，先可以有一个咁靓嗰条数出咗嚟。嗬 ，Candy 系嘛？ 系啊！你而家基本上就中国汽车市场已经系全球最大嘅一个系新车市场啊嘛。咁你一年系讲紧呢个系成3000万辆以上啊嘛。咁而电动车头先提到电动车咧，就已经系占个比例咧系超过30%噶啦。所以点解比亚迪嗰、那个？賺錢能力咁強，同埋個股價咁好咧，就因為實在佢係一個真係好賺錢，同埋嚟緊仲有增長，因為國家政策係要未來90%嘅新車都係電動車啊嘛。 係啊，咁啊，除咗內地啦，會有90%嘅電能車，咁仲要傾銷咧。南美地方如果一人一車嘅話，即係你諗下南美咁多個國家。其实真系嗰个销售都几夸张啊！咁我哋咧就拭目以待啊，睇下即系国产品牌汽车系咪我哋游历到去其他唔同嘅国家或者去到北美洲啊、中美洲啊，哇，都全部见到嗰三个英文字母啊吓！咁啊，大家 呢个都会嘅，因为逢亲电子嘅嘢咧，嗱机械嘢就好难讲啊，但系电子嘅嘢嘅话咧，就真系我哋国家人大啦，因为佢真系 技术含量 又平啦，又平啦，同埋含金量又高啦，咁所以就你话用电子嘢打出呢个系国际市场嘅话咧，咁就其实系真系冇乜难度。 系咁啊，嗱，讲完新咧，讲下啲旧经济啦。咁啊，琴日汇控咧公布第三季嘅业绩啊，吓咁啊，税前多赚1.4倍噶，不过咧市场分析都系差过预期啲，咁但系咧。佢都有 buyback 嘅，咁啊，即系回购咗30亿嘅美元嘅股份啦，咁样。不过都股价就争啲啲啊，咁系咪未如理想啦？咁啊，都好多炒股民啦，或者我哋陈冠听众啊，有阵时都我哋都睇下汇控。我最记得嗰阵时即系同 Kenny 一齐做晨光嘅时候，28蚊、29蚊啲汇控点睇啊？咁啊，依家就有机会睇翻好少少。而今年蓝筹股入边，汇控都算交到成绩表啦。即系你话喺个股价嗰度，绝对系跑赢恒指又多添。咁啊，好啦，汇控嘅分析或者个嗰个睇法系点咧？咁啊，交俾 Kenny 去讲，唔该。 我觉得交到功课嘅，即系嗰个业绩其实都叫即系符合预期之内噶啦。咁啊，虽然你大数方面咧就系、是、可能未必符合到预期啦，但系你见到其实佢个 top line 方面咧都有47%增长啦，头九个月。咁同埋都系受惠翻呢个系加息嘅情况啦。咁佢哋净利息收率咧就去到1.7%啦，升咗37个 basis point 嘅。咁嗰、那个即系信贷损失方面咧。就比渣打好好多啦，就唔係好似渣打咁樣，就做咁多撥撥地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嗰、那個業績都叫交過功課，再加埋佢嗰個回購嘅股份嘅數量咧，就去到30億啦。咁都對股價有支持嘅。咁亦都對板就嚟緊，佢哋都嗰個目標將嗰個 ROE 去到呢個係12%嘅話咧，其實都做應該會做得到嘅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整體嚟講嘅話咧。 都是受惠翻呢個加息趨勢之下嘅股份之列嚟噶啦。唯一就係話嚟緊啦，嚟緊我哋睇究竟會唔會話係會有啲變化，因為你而家個短息咧，即係美國個短息係高過長息嘅，即係利息個yield curve倒掛，咁依個有可能對啲國際金融機構方面咧，佢哋個息差有個影響喺度嘅。咁所以你見到股價其實之前咧都由呢個係60几蚊碌翻落去嘅，但我覺得碌到嚟呢啲接近呢個250天線嗰陣線咧都差唔多，咁應該有機會就回穩翻啲啦，即係可能係翻呢個50几蚊、56、57蚊到呢個65蚊上落嘅機會都大嘅。 嗯，好啊，今日咧同 Kenny 鄧星兄咧傾住咁多先，咁聽日再請咧 Kenny 同我哋分析下環球嘅金融市場。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誒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聽日再傾偈，拜拜。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everything. J 风咧，咪有呢只歌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啦。咁、 嗯、 即系好多朋友仔听到呢只新歌嘅时候，即刻 text message 佢 ，J 系咪结婚啊？系咪做定人情？佢话未啊，因为求紧婚啫咁样。咁但系求完之后都系结嘅。咁啊，总之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啦。有呢首作品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将近八点三十分，系、嗯、时候讲下琴日呢个小经历。咁啊，收咗市之后咧，有少少时间啦，咁啊睇面书啦，咁啊睇下喂有咩发生。咁啊，咁啱得咁巧弹咗呢个咧，有某航空公司啦，两小时限定嘅大阪优惠，咁啊两个钟头限定咁样咧，20kg 啦，咁样，咁啊大概200几蚊飞到大阪咧。跟住我咧，真系胆粗粗啊，揿入去，揿啦。我有少少 tips 咧，想同大家分享。 啊哦啊、快，来！ 我真系揿到，系啦。咁咧揿到大概我估1000蚊到啦。其实都唔使900几蚊啦，900几蚊就飞到大阪啦，来回咁、啊、样啦。咁绝对系好平啦。你九百几蚊 tips 啊？ 嗱，个 tips 咧就系你入到该航空公司嘅网站。 嗯， 你第一樣嘢，你真係要有耐性，你就唔係話喂個輪候時間或者等好耐，你一入完某一個 page， 其實佢咧開始會 turn down 你嘅、 嗯， 即係譬如你揀咗，我揀咗5月8日飛去大阪咁先算啦、 嗯， 我揀咗啦。跟住我想撳下一格嘅時候咧，佢會跳翻去上一頁5月8日去大阪。咁、哦、好多人咧都係哇，咁我撳下一頁嘅時候，你跳翻去上一版，咁咪係咁好心急咁樣撳翻 refresh 啦、 嗯。 其實 refresh 係冇用嘅。 嗯， 你就喺上一版嗰度再次揿多次5月8日去大阪。如是者咧， 点解会跳翻去上一版？我真系唔明。 你褪你嗱，仍然系咩？你想向前一版嘅时候，佢就褪后啊。但系咧，你每褪后一次，你揿两次向前咧，跟住佢就会落到下一版。跟住俾钱又系咁样，佢会上翻上一版。你就落翻下一版，即系你又坚持揿翻落去俾钱下一页嘅时候咧， 确定付款咁样。 系啦，你如是者揿咗两三次咧。你最后都系付到款嘅，即系你每行前一步咧，你就褪后两三步嘅、 嗯。 即系我用咁嘅譬如，咁、哦、好多人咧见到我行前一步咧，褪后两三步咧，我唔玩啦，边有咁多时间啦，得唔得噶？唔得噶， 放弃啊！咁样就出咗去啦。 原来咧 咁嘅事啊， 坚持啊！ 等我问一问先。 嗱，我唔知道啊，总之我就系咁样买到平机票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早八点过后，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三名航天员即将出舱。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处置，包括环境检测和落点测量。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布片段，显示三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片段中出现的三名女子没有明显伤势，健康情况看来大致良好。报道指当中一位女子对着镜头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又呼吁外界促成人质获释。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表示要向片中三人给予拥抱支持，又形容哈马斯发出片段是残忍的心理宣传战，干犯战争罪行。内塔尼亚胡一名高级顾问就说，片段带来唯一的好消息是证明三名女俘虏仍然在生，又指人质每日经历的痛苦是难以想象。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人道筹资司司长丽莎道顿表示， 加沙地带的医院面对燃料短缺等问题，院内依赖透析的患者和早产婴儿生命危在旦夕。他又说大约9000名癌症患者未能得到足够护理，依靠维生系统的病人和在保温箱中的婴儿一旦被迫离开医院将会无法生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海萨林就表示，目前加沙每日有超过420名儿童遇害或受伤，警告如果以巴双方不停止冲突，情况将会变得更差。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通过决议，包括呼吁立即停火，要求各方允许安全而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准入，并立即安全释放所有被扣押的儿童。日经平均指数报30647点，跌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81美元，卖出199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37，瑞士法郎0.902，加元1.383，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景泰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较早前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早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长青隧道嘅管道中间啊，就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早窑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长青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狮隧出九龙啦，车龙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在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去碧街对出。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出，而家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咧系有意外噶。咁虽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但系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前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 龙尾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日银影路车多，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最后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凉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都。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号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ng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起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不朽香港未远去，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我大个的了，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呢，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有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唉， 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纪录片《同居老友》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0日。 Trick or treat。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万圣节决定就跟太太扮小桂子和康熙，我是小桂子，平时我在家就恶晒的，一来到特别日子了，俾他做皇帝啦，我和我两个仔仔必定尽心尽力服侍好主子，慰劳一下太太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就 Happy Halloween 啦，咁所以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尝试一下穿着一啲万圣节嘅装扮。咁、但系万圣节唔一定要系扮鬼扮马嘅、可能咧而家已经好多就系扮下一啲嗰啲电影入面一啲咧好受欢迎嘅角色啦， 或者动漫嘅角色。喂，今年即系日本佢哋都疯传得好犀利，其中一套人气嘅动漫咧，咁因为佢都系同啲鬼怪有关啊，个主题，所以你见到嗱涉谷就冇办法啦， 佢系日本版嘅捉鬼金丝队啊嘛， 涉谷就因为真系惊太多人咧，其实涉谷都禁止咗，就系所有人咧喺嗰度有万圣节嘅活动嘅禁止啊，即系喺当地即系禁止，咁亦都禁止咗涉谷有多条嘅街道咧系不能够咧就系持有呢个酒精饮品，警察见到咧系攞住你个酒精饮品倒落坑渠，然后抌咗你个罐嘅，因为呢个法例嚟嘅，呢几日嘅特殊生效啊， 警卫厅 系 为咗大家安全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你话佢哋都有好多嘅叫做扮鬼扮马嘅人咧，因为按照翻佢哋自己喜欢嘅 character 咧，就佢哋移师咗去边咧？移师咗去池袋，系啦，就去咗池袋度扮鬼扮马。不过头先 Vicky 其实讲得啱嘅，你话万圣节咧，其实都系最紧要搵啲嘢扮下，都唔一定扮鬼怪嘅。我觉得 好似今年最流行就如果西方少少就系扮翻阿马高罗比啦，个换衫公仔啦，咁呢啲就靓就已经得啦，你唔需要头虾角嗰度又流血。咁樣你齋靚已經好靚咁樣，咁另外就Wednesday 嗰、那個叫做串流平台嗰、那個即係愛新市家庭齊音妹妹嗰、那個，亦都係啦咁樣。 我都識幾多妹妹係扮 Wednesday 嗰、那個喎， 係咪啊？ 係啊。 其实佢本身系叫 Wednesday， 我想讲佢，其实我几中意睇啊。佢嗰个妹妹咪叫 Wednesday 咯，即系佢个名就系叫 Wednesday 喺个作品入边咁样，咁所以几得意啦。咁啊，有更加多朋友就扮下啲唔同得意嘅嘢咯。咁 你哋有冇扮过啲咩啊？以前？ 啊！舊時好似電台仲有啲搞啲呢啲類似萬聖節派對嘅時候都有扮下嘅，好似扮過神父，定還是係扮過修女？我唔記得啦，我唔記得神父定修女都有啲宗教味道嘅咁樣，係啊咁樣咯。你咧，你扮過 我就喺仔仔學校嗰度咧，有扮過嗰個孖寶兄弟，係啦，就扮嗰個綠色嗰、那個， 哦、 即係扮下細佬， 係 啦，扮下細佬。 你阿仔仔仔就扮紅色嗰、那個， 係啦，佢就扮紅色嗰、那個。咁、哦、我就再拉埋咧，我哋兩個仔嘛，拉埋細嗰個咧。就一齊扮綠色嘅，係啦，所以就一個阿哥兩個細佬變咗， 幾好幾好， 咁犀利喎！我咧就冇話特別去扮一個乜嘢嘅人物咁樣，或者一個角色，但係咧有一年嘅萬聖節咧，我就咁啱咧係學緊特技化妝，舞台劇嘅特技化妝，咁啊識咗少少啦咁樣，跟住之後我就化咗一個爛面樣出咗去， 哦，都幾靚啊！ 係咪好難搞㗎呢啲妝？ 好難搞啊，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凝膠啊，咁你同埋你要溝色。 喊紧嘅咩？你个样 咁 佢特登要叫做做到个 张相， 除咗你眼前，我唔知系真系咩。 我想问一下咧，要整几耐噶呢啲特技化妆？ 好耐啊！我记得嗰阵时同个 friend 一齐喺度，即系我又画下佢，佢又画下我，咁样搞咗两三个钟，我哋先出到去噶。但系我真系吓到好多人嘅，即系好多个个都会行埋嚟摸一下，究竟系咪真系受咗伤啊？你咁样咯。咁但系开心嘅，我觉得反而呢一啲就系特别啲咯。 我试过拍一部嘢咧。拍一部戏咧，其实只手咧要流晒血咁样咧，跟住又有啲懒系俾刀锯开咁样，哇！跟住咧嗰啲特技化妆嘅物料咧，我有敏感， 有冇有痕？ 哇！之后咧痕咗成个月啊， 有冇红啊咁样？ 跟住有啦，我凹到损晒，跟住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嗰啲 凹完之后去拍嘅差唔多啦。 嗰啲特技化妆嗰啲工作者咧，即系成日有啲流晒血咁样咧，咁其实都几辛苦啊！其實啲工作人員 而家有好多嗰啲特技化妝咧，都係有啲防敏感嘅，係啦。以前咧可能就冇咁多即係防敏感嘅呢啲嘅化妝品咁樣咯。咁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學一下都好㗎。 我扮下大隻仔都得喎，而家個頭粒嗰啲大隻仔衫， 或者整高自己個鼻啊咁樣嗰啲。 係啊，或者加對嗰啲精靈耳朵啊，精靈耳朵好多女士都會。 喂，今日都應該多人咧會用嗰啲咩吸血殭屍嗰啲牙咧，兩隻假牙咁放喺個口嘅， 簡單啲咯。 系 啦， 呢个最简单。血跡咁樣， 係啊，跟住啲飲品咧又扮喺度飲血咁樣啦， 係啊， 其實係嗰啲洛神花茶嚟， 整到嗰啲咩 養生、極養生咁樣， 咩眼球養啊嗰啲，係啊，好多呢啲咁嘅餸啊。 嗱，關於健康養生啊呢啲咧，當然要請李嘉誠醫生同埋咧嘉明同我哋分享下啦。 小明、嘉明講健康。 李嘉仁医生 ，Hello，Hello，Hello，Hello， 万圣节快乐啊！今日使唔使扮鬼扮马？ 冇啊，冇啊，我哋唔需要。 你嗰个医生婆可能好多人想扮啊，好多人都想试下做医生、啊，所以今日咧就揾翻你嘅专业同我哋讲下关于中风嘅话题先。 系啊，中风咧就个个都好惊噶。 系啊， 咁啊，但系中风咧就有几个阶段，有阵时咧我哋叫做有啲叫英文叫 TIA（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短暂性嘅脑缺血，咁譬如突然间一个人咧又晕咗啊，突然间唔记得嘢啊，好混淆啊，好似想跌啊咁样，我哋第一样谂你会唔会系中风啊？咁但系记住呢啲咁嘅病征咧，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包括你脑会唔会生咗个瘤啊，有冇脑炎啊？又我係好嚴重嘅偏頭痛啊，陽簡症啊咁樣，其實有好多原因，但其中一樣嘢咧，最常見咧都係 TIA 短暫性腦缺血。我哋咩叫短暫性咧？嗱，其實咧，我哋係通常係咁講，你個腦缺血嘅象徵咧，24小時內好翻曬。但係點解24小時即係一個好隨便？即係慣用一個時間嘅啫，唔係真係一個好科學性做到24小時一定係咁樣嘅，係一個短暫性。咁啊，主要咧就係喺呢個腦嗰度可能有好少出血啊、阻塞啊咁樣，但係嚴重嘅腦出血 或者嚴重嘅腦血管梗塞咧，唔係好似嘅啫，啊，即係咁短暫性。係咁啊，短暫性咧，即係話因為個腦血管有事，嗱，所謂都係中風啦。咩，叫中風咧？就是，個腦部嗰啲有一個梗塞，因為唔夠血液流。 係 又或者係入邊咧，即係所謂喺腦入邊爆血管。咁啊，呢啲咧就會令到你有影響嘅腦部工作啦。啊，有啲人點解半身不遂啊？諸如此類，就係中風啦。咁啊，喺丹麥咧有個研究啦，有20,000個人，譬如你係未以前未試過嘅，咦，突然間有一次係有呢個短暫性腦缺血咧，你以後嘅機會咧真係中風，即係嚴重嗰啲啊，就係5倍嘅機會，比普通人5倍多啦。係啊，咁真係呢個係好可怕嘅嘢，個個都驚中風嘅，係嘛？因為中風咧嚴重咧就好難搞啊。係 啊， 咁啊，我哋話我哋點樣知道到你會唔會係中風啊？啊，咁我哋好多時候都係照腦啦，照腦記住，普通照 X 光咧係照唔到嘢嘅。因為只會照到你啲頭骨。個腦入邊點咧，就係唔知道啦。咁最常用咧，而家咧就係呢個電腦掃描。電腦掃描而家好多，就算香港啲急症室啊，譬如你真係驚撞親嘅個腦咧，好快脆佢喺側邊咧，已經有部機等住你咧去照電腦掃描噶。係喺全世界咧，呢個最實用，係好容易有嘅。咁啊，我哋話。如果你撞親個頭，啊，或者有啲咁嘅短暫性腦缺血嘅象徵咧，就一定可以去盡快做呢個 CT 啦。盡快做，咁啊，你係盡快到幾時做啊？譬如你係撞親之後有事之後啊，1-2小時咧，就你個太短嘅時間咧，電腦掃描都未必睇得好清楚嘅。或者好微妙嘅。 咁几时去睇先至最好 呢？通常咧喺第一日之内咧做呢个 CT 咧都系可以嘅。即系唔使话你尽快1小时内你有事 冲过去 啊！医生，我一定要立刻尽快做。太快你未必睇到嘢。 明白。 太迟我哋唔想。总言之咧，几个钟头之后，当日嗰度啊，系嘛？咁啊，如果你话真系可以嘅话咧。咁我哋同你打啲显影剂，再照呢个 CT 咧，咁睇到究竟呢个咧系咪啲血管窄咗啊，令到你有呢啲咁嘅病征咧？咁立刻咧就有其他专科医生咧就帮你搞啦。 系 咁啊，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 MRI 啦，磁力共振，一个好大嘅机器，噔咁样。佢呢一个咧就系、是。好處係乜嘢咧？靈敏度啊，係睇見有乜嘢中風嘅影響啊，尤其係呢個腦幹啊，同埋小腦咧，用 MRI 睇咧就係準啲咁得嘅。有時咧，佢仲可以睇個缺血嘅情況咧，仲早過 CT。但係第一件事 MRI 咧就係、是。麻煩好多，慢好多。CT 好快脆做到，同時咧資源嘅問題，一個MRI貴好多嘅。咁所以喺一個practical 嚟講咧，實用性嚟講咧，做一個電腦掃描，通常已經好夠噶啦。 明白。 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啲血管啦，腦嘅栓塞啦。如果係肌肉。心肌啊，咁样点搞咧？譬如你真系咁好彩，有心肌梗塞啊，所谓心脏病发。咁喺有个研究咧，系6年之后，如果你第一次心肌梗塞唔死啊，咁你系有6年之后咧，佢哋喺呢个认知能力啊、记忆啊啊，咁样可以，因为有脑嘅做嘢方面咧系。个退化咧系比普通人快啲嘅， 又有影响嘅， 所以又有影响。咁啊，仲有啲咧又研究到，咦？佢话如果你个 PM25 空气中嘅污染多咧，你个痴呆咧又会 多啲喎咁樣。嗱、哦，呢、這個就好難證實啦、嗯啊。即係有一個咁嘅研究啦。咁啊，但係咧，如果我哋啲認知能力咧，可唔可以避免減低咧？又有個研究，不過我唔知咧，研究係唔係維他命廠俾錢嘅？話如果日日食多咗維他命咧，可以保護你，哦、希望減低呢個所謂認知嘅衰退嘅。 嗯， 啊，你個記憶又會好啲嘅。如果你食開維他命，咪照食咯。 係、啊，如果唔係嘅，咪均衡飲食咯。 係啦，有啲日日食維他命。加埋啲奧米加三，咁呢、啊這個有啲研究咧就好推崇呢兩樣嘢嘅，咁呢啲又可以一試 嘅。最緊要，如果可以嘅話，咪多啲出去啲空曠啲、空氣好啲嘅地方活動一下，咁咪食得好啲又健康啲啊嘛。 冇錯啦， 唔該曬小明， 唔使唔該。We'v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 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a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We 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 us. 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 of rushing deep into 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na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In an American town. Days come and go, but it ends when doors close and the scent of your perfume's on me. You're useless with your phone, electric when one.Darling, we watch comedies and miss the endings. Conversations till the dawn. Any change in tide, we push against it. Challenge meanings in the songs and head out without a reservation. Drinking out of paper bags and wasting time is time not waste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I'll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Drink Moscow mules and steal the cups from mostly the Bowery Bar. What a perfect day to fall in love on. What a way to make a start. 听过 Ed Sheeran 嘅作品啊 ，American Town。 今日系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相信大家唔使估都知，就系万圣节。咁究竟点解会有万圣节？转头 Ficky 话你知。 時も誰も知らない何かが待つ余白を何と呼ぼうか大げさでなんかなくていいさただ前を向けたならそれは未来さ 万圣节的起源其实是源于凯尔特人。10月31号对于凯尔特人来讲是收获季节的结束，同时是冬季的开始。在这一天他们亦都相信过了身的灵魂会重返凡间，所以他们就会戴上面具，甚至是穿一些奇异的服装抵御凶恶的灵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万圣节就开始流行扮鬼扮马庆祝。而家嘅万圣节就唔系净系打扮成可怕嘅怪物，反而系一啲电影入面受欢迎嘅人物角色。如果唔想扮鬼扮马嘅话，又想一齐庆祝呢一日，可以睇下一啲有关万圣节主题嘅电影，都可以感受到节日气氛噶。 饮个南瓜汤咯，轻松啲都可以迎下节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9:07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超预期啊，道指升51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9点啊，纳指升146点，点解咧？憧憬啊，今个礼拜联储局议息嘅结果咧相对正面同埋乐观啊吓，咁啊反观咧，港股 ADR 咧就要跌啲嘅，不过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30点啫，继续啦，企翻喺17000点楼上，有冇机会咧？叫做咧一步一步升翻上去18000点咧？转过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消失的地图邀请到咧就系旅游博客 Sunny。 早晨， 早晨 Sunny。咁啊，上次咧都已经有提及过啦，咁我哋就会上呢个喜马拉雅山。起碼啦，山咧就分咗咧就高中低幾條嘅路線嘅，咁啊概括啲嚟講就係咁啦。低嘅路線咧就5日啦，咁啊上次就係介紹咗一條中級道嘅路線，就8日嘅行程嚟噶噃。咁啊今日呢個係高級嘅路線，亦都係難度最高嘅。咁我斷估咧，應該係要有12日、 14日嘅，我揀咗係。 哎呀，唔緊要。 係咪最難度最高咧？咁又唔係，因為我覺得係一啲我哋嘅庶民嚟講咧，係最难啦， 系啦，难度最高咧，咁其实有啲系叫攀爬嘅话，嗰啲嘢都系更加难噶。咁但系新年讲得啱啊，即系又要符合翻我哋嘅听众啦，咁啊大众口味啦，咁呢条咧应该算系咧喺三条路线设计嘅路线嚟讲咧最难嘅一条， 最难一条系。不过我哋都应付到嘅， 系咁啊喺个装备上面都系同前两条嘅就差唔多啦， 系 睡袋啊、保暖嘅衣物啊，咁啊今次会再难嘅原因系啲咩咧？ 呢度会好多嘅。冰嘅地方啊！ 哦，咁要冰爪咯喎、 啊！冰爪啦，要买定个冰爪啦、 哦， 买好少少啊，即系唔好淘嘟嗰只啦，系咯， 系 啊，系啊，因为个冰爪都好重要，即系你扇一扇咧，其实咧就好嘥体力噶啦。 系，同埋冰爪爪嘅咧系自己嘅安全啊，爪住嘅自己条命同自己嘅安全，所以我都会如果去嘅话啦，我买个最好嘅。 咁啊，自己命仔自己锡住啦。 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我哋今次拣嗰条路线咧，系叫做 EBC 啦，简称、即系其实就系 Everest 珠穆朗玛峰 系 基地营，就唔系上最高个点。 珠穆朗玛峰，珠峰个 珠峰嘅基 地营 系啦，即系人哋登顶。 即是大本營喎、 大本營係啦，即係人哋、即係真係登頂嗰啲咧，係即係去到珠穆朗瑪峰登頂嗰度，佢哋先去個基地營噶嘛， 係先 去 嗰個大本營就 嗰度 再調 再準備係啦，即係嗰啲爬即係搞成個月噶嘛，係 啊， 咁我哋就唔係去嗰啲，我哋啲庶民嚟嘅啫，庶民嗰啲我哋即係普通平凡人咧，我哋就去到基地營嘅啫， 就去到人哋嘅起點， 起點係啦， 就係、 是、 我哋 嘅終 點啊，相當有趣。咁、但係當然啦，有啲朋友就如果你話去起點嘅話，其實佢哋。即係嗰啲誒勁嗰啲啦，佢哋都係直升機又好，或者搭車都好，佢哋就一聲就去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即係叫做我哋行上去嗰個大本營嘅位置嘅話咧，其實中間會遇到啲咩係難關，我哋需要特別留意咧。 我哋先講嗰個起步點啦，都好有趣啊。其實咧要坐飛機去嘅，就由加德滿都咧坐去呢個嘅叫 Lukla Airport 啦。咁呢個地方起步點咧，個機場都好特別嘅。呢、這個即係被譽為咧係。全世界十大最危险嘅机场之一， 最难降落嘅机场之一，算算 因为咧佢个设计咧系喺一个悬崖上面嘅， 系 啊，即系嗰条跑道咧对住个悬崖嘅， 嗯， 即系如果个飞机斜咗落去冇起飞到咧，就跌落个悬崖噶啦。 哇， 咁佢个 007咁样 系啦，咁佢啊嗰条跑道咧系就一边系悬崖啦，咁佢个另一边咧就系、一个山。山坡嚟， 即系一系就 一系你撞墙， 唔好讲先，你睇个例子， 即系系啦系啦， 真系危险啦， 即系两边都要搞得好准，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而家我哋香港机场就好好啦，以前咧我记得启德嘅时候，我细个坐飞机咧都系两边都系海嚟嘅，咁啊都系我记得听翻啲 入边就。狮子山啦， 系听翻啲前辈讲咧，都系话落香港以前启德嘅时候，都系要特别嘅 license 啊，即 系个机长先至可以落到嚟启德嘅咁样。咁啊，而家就好好多啦，而家亦都安全好多，最紧要系咁啊吓。好啦，咁啊，我哋见到呢、這个，我哋搭架飞机去嗰、那个去咗边度啊？ 呢、這个叫嗰、那个 Lukla Airport 啦。佢呢、這个呢、這个危险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其实都有啲设计得佢系即系临尾嗰下咧叫掟个弯、先去嗰、那个悬崖上的。唔係波兒，就係原來所的跑道啦。係啦，去到嗰度其實會係所以咧係一天氣唔好咧就飛唔到噶啦。即係其實佢都好肉眼嗰只啦。咁我哋都嘗試咧，咪試過咧係都會 delay 嘅。即係所以咧，我哋預個行程裡面咧都預翻少少 buffer 位啦，即係頭尾嗰兩日咧，你預咗班機成日會取消嘅。因為其實陰天佢都話唔飛噶啦。 如果佢因為天氣問題唔飛嘅話，我係歡迎噶。因为安全第一， 冇错啊，系啊，所以你就要等第二日啦， 系啊， 系啊，所以会成日喺度等咯，会啊，同埋个机场咧都特别嘅地方咧，即系佢哋好原始嘅、其实都佢冇乜广播，自己问嘅， 系咩？咁如果飞得嘅时候会都会话俾你听噶系嘛？ 飞得系啊，不过你要醒目，自己走去问咯。 哦， 啲显示唔系好清晰嘅， 系噶，咁呢个大家要留意啊。咁又佢个机场其实望起上嚟，即系除咗简陋之外，譬如一般设施有冇个 WiFi 啊？ 其实成个喜马拉山咧，即系头先之前讲嗰啲咧，嗰、那个嘅 WiFi 都系好贵嘅，系啊，即系你预咗我哋啲 SIM 卡咧，其实去到上少少咧，已经系用唔到噶啦， 系啊， 咁啊要用佢哋嘅 WiFi 咧就会非常之贵，我都记得好似几啊蚊港币，即系几 Mbps 咁，总之系贵到你唔想用啦，可能我哋都系会可能会。即系夹埋一齐，即系借用一个 WiFi， 即系报平安咁样啫，系啊。 嗰啲咩打卡啊，要打就完晒成个 trip 就翻来先。 系啊，系啊，系啊。 O K， 啊， 除非真系好有钱啦、 啊，系啦、啊，系 唔、介意啦，一定要上面打，可能打完个卡成千蚊落楼噶咯。 系啊， 咁啊，大家识随转变啦。 仲要系唔系咁好添？啲信即 系 速度， 系啊， 系啊。 咁上面。 主要 都諗到啦，係咯係咯咁樣，好咁啊繼續行啦喎，咁啊坐埋飛機啦， 係啦，坐埋飛機之後咧就可以起步啦，起步咧咁樣我哋繼續去嗰度會即係通常會搭好早最早嗰班機嘅，咁去到嗰度咧就會食個靚早餐先預備行啦，咁頭一兩日都冇乜嘢嘅啫， 係 啊，即係其實起步點咧已經係2000多米㗎啦， 個早餐真係靚㗎係嘛？ 靓啊，同埋咧，你凉凉地食咧，再饮杯热咖啡系好正，对住成个山脉咁样。 咁啊系，咁啊系。 咁沿途成个 trip 都系咁， 总之系成个 系啊， 成个尼泊尔行山，全部啲早餐我都觉得系 好 好 食， 好食嘅。 嗯 ，OK， 好啦，咁我哋就开始正式起步。 起步。 咁啊，会唔会好似上次咁样咧？就有几条路牌咁就话诶高中低咁样就哦拣呢？ 呢度咧系一条路嘅啫。咁我哋今次行嘅路线咧就会系14日，系上到顶。 嗯。 再翻落嚟。咁我哋就拣一条咧系冇行冇乜行回头路嘅，会兜个圈咁样望多啲景致咯。 啊啱啊啱啊！我行山都唔系咁中意行回头路。 咁我就要14日嘅，同埋辛苦啲嘅。 系 咁，如果想行回头路咧，其实11日就搞掂啦。 哇，争几日噶、啊？ 系啦。咁、如果你再富裕少少啊，或者系悭时间咧，其实咧可以9日都搞得掂。 系 吓个办法咧，就系上到顶咧，搭翻直升机落嚟。 哦，哇，咁呢个就真系舒服啦，呢、這个 系啦，呢、這个咁系其实下次应该都唔够假，因为唔够时间都算得行落嚟。其实我又觉得个难度感唔高啊嘛，觉得好似冇咁好玩嘅。 吓咁啊，但系唔够假啫，都要睇下够唔够钱先得嘅。 系咯，都系大概好似几千蚊，千几蚊咁样咯， 美金。 港币啊！ 哦，港币、 即系当 咁冇想象之中咁贵、啊。 但系当搭程落陆单程机咁样咯。 系咯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同埋由加德满都飞过去嗰个嘅 Lukla 都系个沿途景致好靓。其实你喺即系飞机上面望晒成个喜马拉雅山，系啦。咁、我哋起步咯，起步第一日咧就头三日都好简单嘅啫。其实即系其实普通2000几米行上去嘅啫。咁、我哋会行到去一个咧最第二三日咧。行到呢條路線咧，個最大嘅市集咧叫做 Lamchi Pasa， 咁呢個咧應該你當係一個最後一個補給站啦。那個市集幾大咧？大概你當一條村啦， 係， 但係有啲商店，仲有啲行山用品啦。咁呢個係最後一個嘅補給站，有啲乜嘢咧都要嗰度買曬啦，買樓嘅嘢 係啦。咁嗰度都買嘅嘢種類都多嘅， 嚇，同埋嗰度一必須要去嘅， 嗯， 因為咧要做一個嘅高度適應， 嗯， 嚇，即係我哋唔可以除點解？所以我哋咧唔可以搭直升機上去。个终点系唔得嘅，咁样系即系会你一落机就会好头痛噶啦嘛。 哦， 咁所以我哋好多人都系由2000几米开始行啦，咁、都要去到嗰度就即系头先讲嗰个 Lamchi Pasa 嗰度都要去做个高度适应嘅。 嗯，咁食物方面就可以喺嗰度补给啦。 冇错啦，系啦，同埋咧嗱，如果有啲团友佢真系。行唔到上5000几最终点嘅，其实佢又想望下个珠穆朗玛峰个峰，咁、其实嗰度咧系已经系望到噶啦，已经。 哦，不过就远啲，但系都见到， 都见到。 哦，即好似我喺德国啊，法兰克福嗰度，其实远望啊吓，见到一点咧，就系呢一个少女峰啊嗰啲嘢嚟噶嘛。 系啊，系 啦，系啦， 系啦。咁嗰度有个角度，同埋咧嗰度咧有间。好靚嘅酒店嘅， 係 啊，即係有啲人唔想辛苦嘅，就係又想去望個珠穆羅馬峰嘅，嚇咁嗰度咧有間酒店咧叫做Everest View Hotel 咁樣啦，係同埋嗰度有間 coffee shop 咧都幾靚下嘅， 就望住個 喜馬拉山，飲咖啡，即係泰奶茶， 係咯。咁咖啡會唔會特別貴㗎？ 好平啊， 係咩？ 係啊， 但係 cafe 就冇 WiFi 嘅。 茶餐廳價錢，香港茶餐廳價錢，係啊 ，OK 㗎，其實係啊。咁所以嗰度就會係望到個真身啦，同埋有啲人淨係去嗰度嘅啫，其實係啊，即係有啲係即係直情係真係坐直升機去到嗰度，由嗰度坐翻直升機翻加德滿都，當自己去咗珠穆朗瑪峰噶啦咁樣。 咁見到就當去咗嘅，有啲人真係 係啊， 唔係個上都上去噶嘛， 個下嗰個唔使行咯，真係 係咯， 係啊， 呢個都 OK 係。 好掂， 系咁啊！睇下呢个cafe 啊，如果大家觉得系 cafe 已经足够嘅，咁我哋去到 cafe 就同个珠穆朗玛峰就一齐干杯先，离远干一杯，跟住你自己可以撤退嘅。咁但系如果真系继续行嘅话，又会遇到啲咩咧？咁啊，新年下次又再继续同我哋讲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人面识别一直被视为其中一种最安全的生物识别技术，但是原来都不是100%安全的。 一个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原来市场上18个人面识别服务的供应商提供的流动应用模组，11个就已经有安全的漏洞。它的共通点就是黑客可以利用这些设计的漏洞绕过活体检测，冒充他人的身份开立账户或者是盗取资料。研究团队撰写了一个应用程式，用自动化分析方法去扫描了10000多个的流动应用程式，当中有294个用了含有安全漏洞的人面识别应用模组。这些存在漏洞的流动应用程式可以渗透到我们的金融、消费、生活、教育等等的领域，尤其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应用程式更加占到去 39%。黑客其实在一些情况下只是需要用到受害者的相同埋身份资料，就可以成功以受害者的相完成人面识别。不过怎样可以防保漏洞呢？最好就是由人面识别的开发者或者发行者着手，应该以多种的方法去加强漏洞应用的防护，例如程式加固或者动态反调试等等。另外，作为市民的我们都不应该坐以待毙，用人面识别登入之前就要先确认这些的网站或者软件是否安全，尽量降低个人资讯的泄漏风险。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思绪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恨？决意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听穿过，爱到最彻底。 佢系靠云浩影啊，有呢首作品放下放不下，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东朗啊。往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警署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啦，龙尾咧去到香港海防博物馆啊吓，亦都影响到咧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挤塞嘅，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继续揾嚟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带俾大家有没有长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咁啊，继续咧系认识一下咧本地一啲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咧，佢哋点样追佢哋嘅梦想啊，向梦想进发。嗱，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叫做陈嘉敏，佢系患咗一个未能够确诊嘅罕见病啊，即系其实唔知道系乜嘢病，但系对佢身体影响好严重啊。佢嘅身体机能咧突然之间衰退。佢嘅四肢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佢而家咧就要轮椅代步，佢嘅视力同埋听力咧都好唔稳定嘅。啊，但系咧佢个心啊好有活力嘅，佢系好热衷于呢个轮椅跆拳道，甚至乎啦，佢好中意咧揸住佢嘅小帆船出海嘅，佢好即系身体不能限制佢嘅思想啊。咁啊，阿嘉敏咧，佢文武相全。佢独处嘅时候咧，佢好中意艺术创作噶喎，又佢咧觉得咧艺术能够将人嘅内心世界打开，等大家认识自己嘅内心多啲。嗱，佢嘅梦想系呢个向梦想进发啊嘛，佢嘅梦想咧就系开一个画展啊，但系佢好好，佢唔系谂住开个人画展噶，佢咧原来喺佢病发之前咧，佢做好多义工服务啊，佢曾经服务过一啲咧严重肢体伤残同埋智障嘅学生。佢好想咧同呢一班人咧一齐去做艺术创作，去开画展。咁啊，为咗达成呢个心愿啦，佢又学咗一个新嘅艺术嘅方法，叫做触感艺术创作。佢希望同呢一班朋友咧一齐创作，去开佢哋嘅画展啊。咁啊，究竟佢哋成唔成功咧？佢哋同呢一班人 去到相處嘅時候係點樣嘅呢？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7:35要留意《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啊！ 咁就見到嘉文咧，佢真係佢對於夢想或者佢係冇從來覺得自己係啊，好似身體機能會阻礙到佢追尋夢想嗰個經歷。譬如佢仲有參加輪椅跆拳道啊，呢啲我真係想象唔到喎。 嗯， 好難啊，我自己覺得好厲害。咁另外佢都係想搞個畫展啦。我比較想知道咩叫做觸感藝術啊？ 系啊，我都想知喎。 系咪啊？我都想知道究竟佢系纯粹即系好似我哋平时谂嗰啲手掌印去印嗰啲啊，定系点样去玩到呢一种艺术风格咧？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7:35嘅《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咁啊，星期二晚上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咁就同大家介绍下本地嘅醫療人才啦，咁啊，今集嘅主角朋友咧叫做李月常博士，咁啊送俾大家上集，下個禮拜二就帶嚟下集。咁啊，李月常博士咧，佢係香港中文大學言語治療科嘅主管嚟嘅，咁啊佢亦都係咧呢個中大言語治療科嘅創科嘅開方者，佢咧亦都係創立以粵語啊為主嘅語言測驗嘅第一人。 哦， 咁啊呢個言语语言测验啊，语言嘅治疗系咩一回事咧？讲少少背景俾大家。嗱，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嗰啲学前嘅儿童，即系嗰啲 B B 仔咧，觉得佢哋讲嘢甩牙、发音唔正咧，觉得诶，佢哋仲系细个嘛，佢哋发育未完全啊，所以咧，佢哋讲嘢甩牙。 系啊，系啊。 原来有阵时系误解嚟嘅。咁啊，言语治疗呢一个专业咧，正正就系解决咧人生经历里边遇到嘅一啲沟通困难，改善患者生活质素、身體健康同埋社交溝通嘅能力等等，咁啊係一個好特別嘅專科嚟嘅。咁究竟阿李月常博士咧點解會踏上呢一個言語治療之路咧？佢當中遇到咩困難咧？因為佢係好多嘅開放者啊，第一人啊嘛。 係啊， 遇過啲乜嘢困難咧？嗱，佢從事呢一個專業咧，呢個領域已經係30几年嘅經驗啦。咁佢當中又有啲乜嘢嘅難忘嘅事咧，咁嗱，咁今晚呢個8:00醫生與你咧，佢就會同大家一一去到分享一下嘅。 冇錯，我知道咧，除此之外咧，其實長者咧都應該幫到手嘅，即係言語治療，即係譬如佢哋吞煙困難啊，啲肌肉慢慢老化，究竟點樣可以幫佢咧？好似都係話可以有啲訓練咧，去幫到佢冇咁唔舒服，然後可以吞到嘢，係咪啊？ 冇錯啊！咁啊，呢一方面佢亦都幫到手。大家想知道佢究竟點樣做到貢獻咧？今晚真係要留意呢個節目。 冇錯啦，一定要留意8:00嘅《醫生與你》啦。去到10:30嘅《同居老友》，哎呀，去到最後一集啦！今集講啲咩咧？ 啊，係啊，呢、這個《同居老友》咧，嗱，提翻少少背景咧，以防大家第一次睇，雖然嚟到最後一集。咁呢個《同居老友》係一個社會實驗嚟嘅。咁啊，喺英國有兩個好主要嘅社會問題。第一，就係好多老人家咧，佢哋嗰啲後生搬走咗，搞到佢哋要獨居長者。但係另一方面咧，好多後生仔咧，佢哋搬咗出嚟咧，其實佢哋好多人仲係冇辦法搬，佢哋想大個啦，想自己獨立，但係冇辦法自己住，仲要屈喺屋企嗰度咧，同好多人一齊住。佢哋咁點搞咧？節目製作組咧就幫佢哋編排配對，咁就等到咧後生嘅可以同老嘅一齊住，老嘅提供間屋，就換嚟後生嘅幫助啊，可以支援啊等等。咁今晚咧有兩個 case 啦，最後一集嗰兩個 case 咧，第一個 case 咧就係、是、個主角叫阿開羅啊，開羅咧係一位後生仔嚟嘅，佢曾經咧瞓過街啦，而家住喺政府嗰啲臨屋嗰度。咁佢會搬到阿邦尼呢位嬸嬸屋企嗰度。嗱，咁但係咧，因為阿開羅一直咧即搬咗去之後啦，佢又唔肯認真揾嘢做啦，亦都冇計劃啦，日日攤屍咁攤喺屋企啦。咁阿包租婆咧對佢好不滿啊，除咗不滿佢，即係可能佢擔心佢冇錢交租之外咧，佢仲有啲乜嘢不滿咧？嗱，今晚節目會直擊佢哋，好劇烈咁樣溝通。咁另外節目嘅另一個 case 咧，25岁嘅路西啊，佢就本身住喺露營車嘅，即係住喺車上面。咁啊，所以佢居無定所嘅，架車開到邊咪住邊咯。咁啊，節目組咧就同佢配對咗一對老夫婦啊，叫做惠父同埋梅夫兩夫婦嗰度，就嘗試下佢哋一齊住啦。咁啊，呢位老細咧，佢哋同呢個包租公包租婆咧啊，真係發生咗好慘嘅兩代撕裂。 哦， 喺呢個社會議題啊、生活態度啊各方面咧，就好唔同嘅睇法，所以常常咧有衝突嘅。咁啊，亦都喺鏡頭前面咧，佢哋又鬧大交添。咁究竟英國嘅世代 呢个撕裂系点样嘅咧？我都第一次睇，大家都多啲，佢哋可唔可以和解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同居老友嘅最后一集啦。 其实都几得意嘅，除咗系睇到即系老友嗰种冲突之外咧，其实仲睇到中西文化嗰种有少少唔同啊。 系啊， 我谂佢哋同我哋都应该唔同，系咯。究竟佢哋点样睇做嘢唔做嘢啊，或者个生活态度？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我估我就觉得外国好似所有嘢个感觉系 chill 啲嘅，即系轻松少少嘅。真系唔需要话做嘢做得好辛苦嘅。咁但系香港嘅朋友们都系话做嘢梗系辛苦噶啦，做多啲嘢啦咁样。 系 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睇埋落去最后一集啦，咁记得留意十点半嘅《同居老友》。咁我哋听日再见啦，唱，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早八点过后，成功着陆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指令长景海鹏首先出舱，他话终于回家，心情激动，赞扬两位拍档在太空的表现，形容在太空开心生活，高效合作。第二位出舱的是朱杨柱，他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他又说新时代为梦想成真提供平台和机会，中国太空站永远值得期待。另一位航天员桂海潮最后出舱，他形容在中国太空站过得充实美满，期待再次上太空。施政报告提出因应关爱队实际运作，为他们开发管理应用程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关爱队要达到绩效指标，包括每年定期探访住户次数，因此要做统计。如果以传统方法填写表格，所花时间较长。开发程式主要是方便他们上传工作记录，让政府了解工作进度，加快效率。施政报告又提到以荃湾和南区为试点，由关爱队透过探访和接触，协助识别有需要支援的护老者。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解释，关爱队主要会向探访对象介绍一些社区服务，例如陪诊、送饭等。社署亦会为队员提供培训，提升他们同长者交谈的技巧。如果发现有个案需要专业服务，关爱队可以转介，计划预料明年首季开展。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人道籌資司司長麗莎杜頓表示，加沙地帶的醫院面對燃料短缺等問題，院內依賴透析的患者和早產嬰兒生命危在旦夕。他說大約9000名癌症患者未能得到足夠護理，依靠維生系統的病人和在保溫箱中的嬰兒，一旦被迫離開醫院將會無法生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海薩林就說，目前加沙每日有超過420名兒童遇害或受傷，警告如果以巴雙方不停止衝突，情況將會變得更差。他呼籲聯合國安理會立即通過決議，包括呼籲立即停火，要求各方允許安全而不受阻礙的人道援助准入，並立即安全釋放所有被扣押的兒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0点，跌185点，成交金额 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0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2.6跌2.8，领跑汽车30.85跌1.35，药明生物48.35跌2.15，友邦保险68.15跌5.5，盈富基金17.32跌2.1，汇控55.8跌4，网易170.9升9毫，美团112.2跌8，药明康德93.8跌8.4，阿里巴巴80.7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45，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4，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0616点，跌80点。港金报186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99美元，卖出19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咁现时咧系相当挤塞，车龙去到香港海防博物馆，亦都影响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咧，都系车多挤塞。咁龙尾分别喺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观塘道近彩石里。咁现时东隧去翻港岛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咧，亦都影响筲箕湾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西湾河站咧都较为车多。咁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南安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到新柳街；张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繁忙噶。西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到新田围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而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是慢车。而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瀝源村車多，龍尾去到沙田馬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CIBS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就系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嘅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系个广播剧，系讲一班少数族裔喺香港嘅生活所遇到嘅矛盾同埋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人气组合坚果上因为改编自漫画的大热人气日剧麦雪士推理唱出主题歌曲，歌名叫做变色龙，在今年电影版上演了，一样找来他们创作音乐作品，叫做玻璃唱。日本男榜推介歌曲，日本乐队 Kinguru， 抒情风格，玻璃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Trick or treat?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万圣节夜缤纷，当然一家人去到庙街那里饮饮食食啦，还可以扮鬼扮马啦，实行 cosplay 埋，那就非常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啊！晨光第一线咧，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咧小白白元浩嘅，大家一齐咧，听众朋友互动下。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Morning call，Morning call， 你系边位？ 早晨 ，Angel。 早晨， 早晨， 哇，好精神喎、啊，你把声。 系啊，早晨啦、啊，咁多位。 系早晨，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倾下偈啊！ 啊，小白， 系啊， 我保祝你新年旧历生日啦，快乐啊！ 哦，系咩？喂，多谢你啊！虽然是九月的事、其实旧历呢我都不知道我几时 的。咁样保足咗啦。 九月九月差一个月都。 佢随时呢仲是第一个同我讲旧历生日快乐。 旧历生日快乐。岁岁有今朝啊。 多谢多谢。虽然我唔知几时。 啊小白小白。 吓点呀点呀。 你上次呢无端端讲话成班小学嘅。唔系学生嚟㗎系同事啊。 哦系咩 哦。 咁今日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我想点唱俾我家姐同我天上个哥哥讲生日快乐咯。 系系。 咁你家姐系几时生日啊？ 我家姐过咗27号啊。 嗯，27号即系上星期，上星期五。 系啊。 有冇话同佢去咗边度食饭庆祝啊？ 饮茶 咯。饮茶。 平时都中意同佢饮茶系咪啊？ 系啊，咁唔中意饮咯。 食啲咩多啊？ 饮 茶中意食咩？ 咩都食嘅。 哦，咩都食。喂，平时有冇啲咩特别嘅嗜好啊？咁啊，同家姐一齐出去，譬如睇下戏啊，去下主题乐园啊，有冇呢啲啊？ 冇喎、啊。 哦，冇。 咁你嘅嗜好一定系听收音机同埋每朝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啱唔啱？ 啱。 好。多谢。 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咁好天，会出去自己行下。走下噶，行下公园仔咯。 喂，我十一月仲有人生日喎。 哦，真系 系咩？ 讲埋啦，我就系唔知道嘛。 十一月咧， 十一月十号就我老公生日啦， 哦，生日快乐！ 十一月十一号咧， 老公 点 称呼啊？老公点称呼啊？ 叫阿放啊， 阿放， 放 哥 吓，放哥系啦。 我仲有啊，十一月十一号就我个 friend 个仔个仔生日咯。 哦，四条一吓，你个 friend 个仔叫咩名？ 安仔咯， 安仔 、哦，安仔啊，当日啊又破费咯， 系啊， 系啊， 买 啊，十一个好多嘢特价。 保祝佢新婚快乐咯！ 哦，开心开心开心咁啊！仲有冇人要继续庆祝下 ？Angel 啊， 仲有冇人要继续庆祝下啦？够未？够未？够起未？ 祝我家 姐就越嚟越靓女咯！ 系啦，我都祝你越嚟越靓女啊！ 我都祝你越嚟靓女啦！ 你哋个个都咁靓仔靓女咯！ 诶，成你贵言啦，成你贵言啦 ！Angel 咁，我就祝你同你先生啦，放哥仔啦，日日都开开心心 ，sweet sweet 好嘛吓？ 系啦，小白，上次你真系讲错咗嘢。 哦，佢会讲得翻啱噶啦。 我 哋有阵 时我自己掌嘴，啊、我哋到几大声，我再嚟得下。 系啊，我哋有阵时做节目都有啲口误，不过听众朋友你哋好好嘅，都会多多包容，多多提点啊，吓，好唔好啊？喂，多谢电话，咁啊，今日带嚟咧呢首作品咧有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啦。 像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到一生，伴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来到一生，活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成日都话咧，海鲜即系听阿营养师咪咪讲啊，海鲜其实系一个几好嘅食材嚟嘅。 系啊， 因为高蛋白啦，少脂肪啦。 但好惨嘅，我同你咧都好中意食海鲜啦。我知道少话，Vicky 你中唔中意食？ 我都中意食海鲜噶。 咁但系咧，心机咧，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咧，一听到海鲜咧，佢就会敏感啊。 系啊， 你知唔知佢听到海鲜呢两个字， 有已经敏感。 我有啲朋友都系啊，一少少可能有啲鱿鱼咧，你知道有啲炒饭咧。可能落咗啲鱿鱼 丝， 又唔系，可能一谂鱿鱼丝，但系谂干身嗰啲啦。总之白色嗰啲鱿鱼啊，跟住咧就剪咗少少一粒粒落去咧。我一讲咋，一讲鱿鱼咧，讲海鲜咧，佢成身都痕咯。即系讲啫，你谂下，即系现代人对于食物嘅敏感咧，已经由真系咕一声食落肚嗰种痕痒啦，或者嗰种起风烂啦。佢系直情直跟咗落去，好似个潜意识。我一讲，譬如啊呢、這个有虾米嘅，佢已经咧系即刻会起风烂同埋会痕咯，咁都几严重嘅。有啲朋友仔， 咁、我哋中意食海鲜又有得食嘅话，当然系我哋嘅幸运啦。呢、這个我觉得系我哋幸运嚟嘅。咁但系今日咧，咁啊希望即系各位就食海鲜嘅朋友咧，都可以试一试呢一款嘅食物。 但我唔理噶，我虽然头先讲咗话你哋会痕痒啦，但系我自己系乐在其中嘅，因为开咗嗰啲大闸蟹蟹季啊，跟住又有嗰啲叫做红皮蟹又出炉啊，咁样咁我都想听下小白今日煮咩海鲜先。 系啦，今日咧就煮一个粥啊，正气粥。咁但系呢个粥咧就加海鲜嘅，不过咧就非一般嘅海鲜粥。咁我哋要准备嘅材料咧就系、要准备虾啦，以及咧就准备咸蛋。另外亦都要准备定啲，譬如简单，譬如生粉咁样呢啲，即系基本嘅调味料啊。咁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好啦，咁啊虾咧点样处理呢？先将个虾咧。一隻蝦買大隻少少嘅，又唔使話真係虎蝦嗰啲嘅，咁啊普通嘅海蝦其實都得，不過唔好揾嗰啲太細隻嗰啲嚇。好啦，咁啊將佢個頭咧就剪咗出嚟先。 切米嗰啲好細隻， 嗰啲啊太細隻啦。 你就考起自己要剝殼剝得耐。 係啊，因為真係要剝殼啊。我哋今次咧係要先剪咗個頭出嚟先，咁頭同埋個身咧就分開處理嘅。咁剪咗個蝦頭出嚟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擺喺個pan 嗰度或者鍋嗰度咧，咁啊炒香佢。係。咁啊一路炒嘅時候就可以加啲嘅姜片落去啦。亦都加下啲，加少少油得噶啦，因为其实本身蝦头咧，佢哋都会出油嘅。咁呢度炒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再加多少少水。咁你就越炒嘅时候咧，嗰个蝦头个味道咧就会越出到出嚟噶啦。好啦，跟住咧你再咁上嘅时候，你又再炒到佢都已经好似啲味都出晒嚟咯。加多啲水落去添，加多啲水嘅意思即系点咧？即系就加到咧可以用嚟煲粥嘅水嘅份量。咁、你嗰个嘅叫做汤底咧，个芡咧，其实都已经咧系好香浓嘅虾味噶啦。好啦，咁你就将个虾头即系煮完胆咧，将佢拎出嚟啦，同埋嗰啲姜都拎走佢啦。 备用 系唔使备用噶啦，劈咗佢得噶啦而家。 系啊，佢用惯嗰啲电视嗰啲咧，唔系佢个蛇咧，所有嘢咧都会讲备用啊。因为你有阵时 我都会讲嘅， 系啦，嗰啲类似都市行程嗰啲节目咧， 主食 节 目 所有嘢都系备用噶嘛，系 系啦，咁呢个咧就已经唔使备用啦，因为已经用完啦，咁啊劈咗佢啦，好啦，一次性嘅虾头就咁就抌咗啦，好啦，跟住咧就要准备定嗰啲嘅米咯，因为今次咧我哋就煮一个咧其实系海鲜粥噶嘛，咁啊当然要米啦，咁啊米咧你都可以攞一大壳，咁啊份量你自己因啊，份量你自己因，有啲人中意稀啲嘅，有啲人中意结身啲嘅，咁呢个你自己可以考虑，同埋你个煲嘅大细你自己去考虑啦，咁你落咗大米之后啦。亦都系用呢一个嘅细火先煮佢二十分钟，先煮佢二十分钟，咁你就发觉咧嗰个嘅虾同虾头嗰个味咧，同埋嗰个米咧，即系个慢慢变咗粥啦，咁入边嗰啲嘅感觉亦都会出咗出嚟噶啦，亦都个有个黏头性咧。亦都会越嚟越好啦。好啦，喺呢个时候你就准备咗咸蛋㗎嘛。咸蛋呢你呢就要慢慢呢就将个咸蛋呢就放落去呢一个嘅汤上面。咁但係你放呢就咪成隻放落去啦，又唔係话剁到佢碎晒，反而我几建议呢大家喺嗰个咸蛋先剥咗个壳先。 我想问嗰个咸蛋係要熟咗先㗎喇喎。 咸蛋熟係有熟㗎。 OK,OK。 係啦，咁你就慢慢将个咸蛋呢就剪落去嗰个汤入面。 剪碎。 係慢慢一路剪落去。咁剪落去嘅时候呢就再搅。咁你因为本身嘅蝦头个颜色呢煮完出嚟之后同咸蛋个颜色呢其实差唔多几 match 嘅。 即係成煲嘢你會變咗係橙橙地色㗎啦。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就再落埋頭先嗰啲嘅蝦身，但係剝咗殼嘅蝦身，係啦。咁有啲朋友佢中意咧就剁碎啲嘅，有啲朋友就中意可能一隻蝦就分幾節嘅，咁啊三節咁啊變咗蝦粒咁倒落去嘅，其實亦都得嘅，適隨轉變。咁你喺入邊咧就搞咁啊，再煮多佢幾分鐘，千祈唔好黐底啊，因為黐底咧就嘥咗啲蝦。嘥嗰啲米飯，好啦，咁你差唔多再煮到佢幾分鐘嘅時候咧，咁我嘅做法咧就中意原本係文火嚟噶嘛，就將佢變翻做大火。 點解咧？ 係啦，咁啊再煲興佢嗰、那個好似有鍋氣咁嘅感覺。 加下啲熱力， 係啦，加熱力。咁喺加熱力嘅時候咧，我就會再落啲胡椒粉啦，落胡椒粉再落啲麻醬。落麻醬同埋落埋嗰啲嘅叫做生菜，放埋落去，咁你就可以令到咧成個味道咧就更加香濃。 我都中意啊！煲粥嘅時候落啲生菜咧，即係切到一粒， 係啊係啊係啊， 好似 生菜碎咁樣， 多啲叫做維他命咯， 係啊， 感覺上健康， 同埋啲口感咧食起上嚟都會覺得係好啲嘅， 係 係啦，咁啊爽啲啦。 咁我想問下，因為啱啱加咗鹹蛋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唔使加鹽 咯 喎， 唔使噶啦，除非你食得好鹹咯。不过我可以转个营养师俾你嘅， 唔好食咁多呢啲系腌腌食物啦。 Sodium 啊， 系啊，钠含量超标啊，如果唔系。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首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究竟你哋平时梳唔梳头嘅咧？ 梳 梳头啊？ 你啲 梳头 噶？ 系啊，梳头噶，一直都。 我啲头发咁多， 狗都会梳毛啦。你锡你啲狗。 系啊，但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梳头嘅，就算梳都系用五指梳。用嗰啲手指梳下啱下就算嘅， 唔得噶， 因为好似促进血液循环啊嘛。 系啊，有冇听中医师阿 Terry 讲啊？佢成日都话梳头咧就可以梳到按摩到好多穴位嘅。 系啊系啊。 咁啲穴位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血液循环啦，咁啊按摩一下啲穴道咧，其实个人系精神啲噶。 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係想話，唔單止係按摩咗啲穴道啦，原來你梳頭嘅時候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個面部咧少啲皺紋嘅喎。 哦，係咩？ 係喎。 所以你要開始梳啦。 你唔係防範，防範於未然啫。 我知道咗梳頭有咁樣美容嘅功效之後，我就梳翻頭啦。 你就都係向後梳。喂，你實向前梳，睇下會唔會皺紋越嚟越多。 扯啲皮啊！ 向前梳，你唔好向后梳。 系啦，原来咧，除咗可以促进我哋嘅头部嘅血液循环之外咧，原来咧系可以防止甩头发添。 哦， 系咩？ 同埋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工作嘅时候啊，好多时候都系面对住电脑啦，你哋两个啦，嗱，有前面有电脑啦，坐喺同一个位置，可能不断系会令到我哋嘅膊头啊，然之后我哋嘅肩颈咧就会硬咗啦，咁其实都会对我哋嘅血管咧系造成压力。 哎呀，我啲血管有压力啊， 冇事嘅， 坐四个钟 冇事嘅。 所以 減下壓啦，減下。 所以你架車要擺定把梳，放工嘅時候梳一梳。 唔得啊！我個頭落咗泥，梳唔到啊，係咪？喂，正常人翻工咁，你都整整個頭，跟住梳唔到噶啦。 係唔緊要，放工翻屋企梳，或者瞓覺之前梳。咁嗱，除咗我哋可以咧放鬆我哋嘅頭部血液循環，啱就話啦，原來有美容嘅作用噶喎。咁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咧人越大啦，皮膚就開始下垂啦，我哋有好多紋咧就會出咗嚟啦。 朝头早 系啊， 唔系咁 唔好理想 嘅。咁我哋骨胶原流失咗嘛， 系噶。 咁而且个咧会令到我哋嘅面部咧就系会有啲皱纹啊、松弛。 哦，咁咪打翻啲骨胶原入去啦，意思就 唔系啊，梳头啊， 梳头就令到自己点啊，皮肤紧致啲啊，即系咪？ 因为会令到我哋个头部个血液循环咧会好啲，同埋可以系会令到我哋咧头皮咧如果好啲嘅话咧，其实系会连带住咁啊，我哋嘅所有嘅面部嘅皮肤。都系连住我哋个头。 唔怪之得以前咧，听嗰啲人讲咧，话每日朝头早咧拉自己皮肤，拉到咧只眼咧变咗蒙圈啊！ 咁你都唔好 拉埋嗰啲，拉变嗱，今日 Halloween 啊，啱啊，拉 喺度块面向横咁样， 咁就可能咧啲皮咧就会紧致， 系啦紧致啊嘛， 系啊， 咁拉法仲唔紧致？ 不过好老实讲啦，我都系即系发量系比较偏少嗰啲人咧，其实我每一日都枕住用啲特定嘅梳咧，临瞓之前都真系会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唔系啊，系好单纯嗰啲中国梳咯。即係佢有某幾種梳咧，你係有一個牌子好大嘅，係 嗰啲咩 brush 啊，定 com 嗰啲啊？ 你喺個港鐵站咧有噶，佢、哦、有好鬼大牌子噶，有啲係啊。 摩梳咁其實啱啱咧，即係阿 O 都講得啱嘅。每晚臨瞓之前咧，可能同一個位咧，唔係就咁梳幾下就算咯喎。你點梳啊？ 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係咯， 每一個部位其實都要至少二十至三十次嘅 喎。 同一個位喎。 喂，咁你夠唔夠梳啊？二十至三十次 夠噶，我都冇咁多時間。不過叫做人梳，我有梳咯。哦，系啊， 系啦，咁原来梳头咧系有好多好处嘅，即系唔单止系令到我哋个头 按摩穴位嘛，又系，唔系好处嘛？你讲紧 系啊，冇错，系啦，咁但系大家咧，原来洗完头咧，最紧要都系要 落护发素。哦，吹头 要吹头，同埋如果吹头嘅话咧，唔好净系吹个尾部，要其实咧由吹个根部开始，根部开始吹翻落去，因为有啲人咧就觉得，诶、哎，发尾都干咗啦，是但咧由佢自然干啦， 不过唔好吹死啲发根， 系啊。 咁你都唔好同一个位吹醒，系咪？如果咪窿咗啦， 吹头又再往后再抽啲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啦。 系啊，仲要梳下头啦，今日。